權普遍原則和本國實體結合，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豐富發展了人權文明多樣性。中共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堅持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的，堅持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使命。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下昼多处地区录到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南区更超过70毫米。下昼四点，热带风暴长皮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2点，升65点，成交金额13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4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15蚊，升7蚊；腾讯控股583蚊，升5毫；阿里巴巴210.2，升3蚊。政府新一批通胀挂钩债券系报103.2，吉利汽车26.1，跌3毫；盈富基金29.28，升6仙；JS 环球生活21.6，跌7毫；友邦保险97.15，升6毫；安踏体育179.6，跌2.5；信宇光学科技239.8，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5，英镑10.848，瑞士法郎8.445，澳元5.883，加元6.317，新西兰元5.479，欧元系9.263，每百日元对港元7.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7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75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649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3美元，卖出1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较早前近行丽园嘅意外仲未清场，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荃湾路近荃青交汇处。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行丽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荃青交汇处。咁至于较早前咧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大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车龙只是排到近理工湾位。路面的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西贡的普通道因为紧急维修，现在介乎美裕街至到福民路的一段普通道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 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咁大家对于《苹果日报》走到呢个嘅结局啦，有乜嘢嘅意见呢？ 我哋只不过系闹，我哋系有啲怨气。而家冇埋呢个渠道，我想问下香港人啲怒气咁去边啊？ 《苹果日报》由头到尾就系一个言论天婆，你讲咩言论自由啫？ 所有嘅资讯，你有你嘅讲法，佢嘅讲法。如果个个得一面嘅报纸去睇，买嚟做咩咧？ 香港未至于话言论自由已死嗰啲，我相信唔会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是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啊，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四嘅自由風，自由風開始啦。咁啊，今日第一個鐘頭咧，想同大家傾下關於《蘋果日報》嘅。咁啊，大家今日朝早翻工啊，或者出門口嘅時候，唔知會唔會見到嗰啲報攤咧，都見到有啲人龍喺度排緊隊嘅。咁我自己咧就今日大概都10:00嘅先至經過灣仔嘅時間咧，都仲見到有啲人龍喺度排緊隊買嘅嚇。咁啊，似乎就好踴躍啦。咁啊，亦都咧就有啲報販話咧，就即係佢哋比平日賣嘅報紙可能多咗成10倍都有嘅。咁啊～《蘋果日報》咧就到今日即係正式出版咧，應該係最後一份噶啦，咁啊，亦都引起咗多個話題啊，同埋咧好多人嘅關注。咁一陣間我哋會陸續同大家傾咧呢個話題，都請嚟咗一啲咧就《蘋果日報》嘅前員工啊咁樣嘅。咁啊，大家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參與嘅討論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就《蘋果日報》咧創刊咗都有26年啦。咁就係特區政府咧就用呢個港區國安法咧，就喺近期咧就拘捕咗啲編採人員啊，同埋咧就係凍結咗佢3間公司嘅資金。咁咧就令到佢營運方方面就出现了个困难，原本咧就个消息话咧，佢哋董事会开会都希望能够咧系营运去到星期六嘅，咁啊但系咧就警方嘅方面咧就喺寻日咧就再进一步拘捕咗啲社评嘅主笔啦，咁咧亦都令到气氛就更加紧张啊，咁同埋咧就喺因为资金个问题咧，就营运方面亦都真系出现咗啲困难嘅，咁咧就报纸嘅董事会咧就寻日开会咧就宣布咧就陆续就真系结束啦，咁啊最后个决定咧就系寻日咧印呢个最后嘅一份 份报纸，即系今日大家喺呢个报摊里面买到嘅咧，就系最后嘅一份苹果日报啦。咁咧而除咗报纸之外咧，网页啊亦都喺寻日嘅夜晚黑之后咧开始停止更新。咁啊，另外一传媒旗下嘅一周刊同埋饮食男女亦都宣布系停运噶啦。咁可以讲咧，基本上整个集团咧嗰个运作同埋呢个出版咧已经系全部可以讲咧系暂时停止啊。咁啊，尋日咧就夜晚黑咧就係印刷最後一份咧，佢工作嘅最後一天啦。咁啊，喺新聞裏面都睇到咧，就好多市民咧就去咗《蘋果日報》個大樓喺出面啦。咁咧就嗌口號啊，同埋就攞手機嘅燈光咧就做一啲手勢咧，就幫《蘋果日報》裏面嘅職員咧打氣啦。咁而蘋果今日自己亦都話咧，最後一份嘅報紙咧印數咧達到100万啊。咁我相信比平日嚟講咧以倍數增加咗嘅。咁亦都係佢哋自己創刊以嚟嘅一個紀錄嚟嘅。咁另外就除了报纸的方面，刚才你讲啦，出版啊、网页等等都停止了之外咧，管理苹果日报同一传媒大楼所在的地方啊，将军澳工业村咧嘅香港科技园亦都讲咧，就话苹果日报印刷咧嘅有限公司啊喺将军澳工业村嘅运作，亦都因为涉及多项违规行为咧，就科技园已经按照呢个契约条款咧采取相应行动嘅。咁即系换言之咧，就对苹果日报的行动就似乎仲有后续的，大家可能都会继续留意件事态发展，但是今天就无论怎么好，他已经出版了最后一份的报纸，也都很多运作都宣布停止了。大家对这件事件就会怎么看，或者今天早上是不是都是曾经排过队想买一份苹果日报拿来看或者做留念，其中一份子的话都欢迎你打电话来跟自由风谈一下或者分享一下你的意见。稍后我们就会请到一些嘉宾和一个《蘋果日報》的前工作人員咧，同我哋傾下咧，到底呢幾日裏邊咧，佢哋發生咗啲咩事咧？咁你如果有興趣想亦都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我翻嚟再繼續傾。 今日新聞追蹤，2021年6月24日，《蘋果日報》凌晨開始停止運作，出版最後一份報紙。有市民凌晨开始排队买报纸， 即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好感谢苹果26年的付出。 立法会辩论支援受疫情影响行业的无约束力议员议案，立法会议员郑松泰， 有些行业做食肆的你给他放宽，酒吧你要他打晒针先给他开业，他转一转有个小食牌你又给他可以继续营业，在立法行政施政的程序上怎样是顺应各行各业。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回应说，政府有重要角色和各个行业沟通， 其他纾缓的措施都是一些短暂的补救措施，我们现在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控制好本地的疫情和提高疫苗接种率。 11:03，海洋公园公布水上乐园品牌标志，预计暑假开幕。海洋公园副主席唐建仪说，票价仍然有待确定， 有各种不同的牌照，包括一个即是泳池的牌照，那些我们都是申请当中的。 下午4:30，本港新增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个案，源头不明，染病男子居住在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大厦围封强制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翻嚟咧，同大家倾紧嘅关于苹果日报咧就停刊啦。今日出版嘅就系最后一份嘅报纸啦。咁啊，其他咧包括嘅网站啊，就旗下嘅一周刊、饮食男女等等咧，都全部宣布系停运噶啦。咁啊，基本上可以话咧就系已经结束咗一段嘅历史啊，可以讲系。咁我哋头先都听到咧，就系话咧，就其实今日里边咧就真系好多排隊啊，咁啊排隊去買報紙啊，咁咧就都即係出現咗有人龍啦，咁咧就由朝早好早已經開始啦，咁到上午嘅比較即係稍後啲嘅時間咧，都仍然係有人喺度排緊隊嘅。咁啊，《蘋果日報》自己講咧，就話今日最後嘅一份咧就印咗100万啦，咁咧就相信咧就都可能即係都賣曬噶啦，應該就係。咁啊，依個排隊嘅現象咧，到底反映到啲咩嘢咧？咁係咪市民即係對於呢個報紙或者對香港言論自由嘅一種關注咧？咁啊，大家對呢個現象或者對《蘋果日報》咧，就如果 有啲咩意見嘅話咧，我哋稍後會有嘉賓同我一齊傾啦。咁亦都歡迎你加入咧，就同我哋討論下呢件事嘅。咁你可以打嚟18723111。咁啊，件事件嘅後續咧，就仲有啲事發生緊嘅。咁警務處嘅國安處咧，就喺尋日咧將軍澳拘留咗一個《蘋果日報》嘅參與過寫社論嘅一個職員啦。咁咧就佢自己咧就係原本一個中國組記者嚟，咁之後咧就專注咗寫評論文章。咁咧佢咧就都係話咧係涉嫌串謀係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嘅，咁咧就扣留緊係被調查嘅。咁啊到底最初嚟睇咧就除咗《蘋果日報》嘅即係股東啦，即係黎智英之外咧，就有高層嘅編採人員啦，就都被拘捕。咁而家去到譬如話寫手咧。主筆呢一層的人都如果是會受到影響的話，會不會再有些事件的擴大，或者有些其他人會被捕呢？大家都可能會關注的。另外也有就是說《蘋果日報》的方面，就是總編輯羅偉剛和動新聞的總監張志偉亦都入禀了高等法院，就要求警方在拘捕的時候，在他們寓所和一傳媒的大樓檢取到的資料和新聞材料，有部分是屬於個專業的保密權的，有和不屬於法定首領的範圍的資料的，要求警方是歸還的。有關這些事件就的即係嘅爭論啊，或者係事件嘅後續咧，就相信仍然係會發生嘅。咁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係發表我哋嘅意見嘅。咁好啦，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咧，我哋首先咧就請嚟咗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參與討論下呢次事件嘅。咁就係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啊，梁麗娟嘅。梁麗娟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我啱讲紧咧就《苹果日报》啊停刊啦，咁今日咧终于就出咗即系最后一份噶啦。咁啊，梁丽娟我都睇到咧，就有啲媒体曾经访问过你咧，佢哋讲翻过咧，就关于《苹果日报》啦，即系佢由创报到即系最后即系今日出版嘅最后一份啊。咁中间咧佢都有好多功过嘅，我哋大家讲吓。咁或者啊，梁丽娟你讲一讲咧，今次即系《苹果日报》终于都已经到咗一个即系画上句号嘅日子啦。咁如果你作为一个传播学者，你去睇翻佢嘅话咧。佢嘅功過，你會點講佢咧？ 佢永遠都係一張好有爭議性嘅報紙嚟噶啦。佢功過即係有時都好難，即係睇下你企邊個位去睇佢。如果你係佢支持者，你梗係覺得佢功大於過啦。即係佢過全部都係包容可以咩嘅？即係但係如果你係佢嘅即係你覺得佢你係佢嘅反對者，或者你覺得佢所做嘅嘢。系到个社会破坏多个贡献嘅咁样，咁你都系觉得佢系十恶不赦，咁所以即系主要就系你企喺边个位，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以往企边个位嗰样嘢咧就系冇咁明显嘅，即系以往嘅社会，即系特别喺苹果出现之前，咁但系因为苹果再加埋就系、是网络嘅世界，即系社交网络，就令到啲人对自己嘅立场个坚持系强化咗好多。但系喺苹果出现嘅时候，即系90年代中同埋90年代初或者甚至之前咧，其实香港人系好政治冷感噶嘛。香港人对好多政治其实大家都唔系好想理嘅，甚至你话咩咩咧，或者你中意点讲咪点讲咯咁样。咁大家其实唔会话你咁样讲唔啱，或者你对同自己唔同嘅时候，你会好强嘅排斥感，你唔会咁样样嘅以往。咁但系可能你都可以话系一个民粹化嘅表现，亦都系。因為蘋果的出現去造成大家更加堅持己見，再加上社交網絡的盛行，令到那種對立面是更加惡化，因為大家一路看一路看都是看同自己相關或者同聲同氣 的說話或者講法這樣咯。所以如果你說功過那就如果你即是我作為一個學生，我作為一個現象分析啦，作為一個學生即是從學術角度，但是對那些支持者和對一些反對者，咁就大家都係會有人開香檳啦、慶祝啦，琴日都有啲咁嘅新聞啦，亦都有啲人喺個留言度寫好多就話即係你即係自招苦果囉，你自己做啲咁衰嘅嘢，咁自然就係咁樣結果啦咁。咁但係對一啲支持者就係話好唔捨得啊， 或者我一定会记住你啊，或者即系希望你再翻嚟啊，诸如此类嘅嘢啦吓，咁咯。 诶，梁丽娟啊，嗱，我今日咧好多嘅报道都讲咧，特别着重于讲咧，今朝早啦，就好多报摊咧就系有排队嘅，即系有人龙嘅。咁我自己经过港岛区咧，就好几个点咧都见到有嘅，已经时间都唔早啦，都去到成十点几啦，讲紧。咁呢个排队咁样去买呢个报纸呢、這个现象，咁其实系反映到啲咩嘢咧？啲咩信息咧？你觉得？ 嗱，咁佢就話今日印一百萬份啦，但一百萬份都排到都買唔到，有啲人都喺度投訴話，走咗好多報攤都買唔到。咁到最後咧，我就竟然見到咧，就係係出咗一個 PDF 嘅 file 咧，就係喺社交網站就叫啲人下載喎，就你唔使俾錢啦。如果你唔介意攞個軟版嘅 soft copy 咧，咁就淨可以就咁下載添，就錢都唔使俾添咁。咁所以你其實最後有幾多人下載咗，或者幾多人真係買咗報紙咧？咁我今朝去買嘅時候咧，我都係走咗幾間七十分 先至買到。 先至買，但係因為嗰個佢係，我諗佢其實佢分時間出啊，佢係第一批出咗賣曬，咁於是佢就第二批係晏少少再出，咁嗰間已經有成好幾十人喺度排隊，就只係限制一人買三份咁啦。咁我就見到個街坊佢就話：，我買埋俾啲外國嘅親戚，佢哋都要啊咁樣。咁即係話其實想留一個副本嘅，唔係淨係香港人咯，有啲可能移居咗嘅人，佢都可能都有興趣。或者以前有買開嘅，咁都想有一個紀念咁嘅價值咁咯。咁所以其實嗰個人即係人數或者真係有興趣留記錄嘅人數係遠超於而家香港嘅即係買嘅即係讀者嘅。咁如果再加埋網上版本嘅話，咁即係話其實當中可能唔知有幾多百萬啦，即係可能超過一百萬嘅可能已經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現象本身都係一個好特殊。咁我因為我喺度諗，如果仲有另外一間媒介機構一樣係突然要倒閉，会唔会有同样嘅效果呢？咁而嗰啲买苹果嘅人，系咪佢哋其实有一种嘅感情，而嗰个感情系超越一间传媒机构呢？即系佢哋好得意嗰种嘅反应，系真系好似有少如丧敲碑嘅。即系如果你话讲啦，即系又好唔舍得佢啊，跟住又送啲礼物，写咗好多留言俾佢啊。跟住又去到嗰、那个大楼嗰度，即系支持嗰啲做嘢做到最后一秒嘅员工啊，嗰啲咁样。咁即係有啲好似小粉絲去支持啲偶像嗰啲咁樣嘅感覺㗎喎、咁而嗰種係一種嘅情緒嚟嘅，即係一種社會情緒嚟。如果社會情緒呢係集中喺一個傳媒機構身上，有一種寄託嘅意味喺度嘅。咁而呢 寄託啲咩嘢呢？梁娟你聽講亦都有提到感情啦，呢種感情或者一種寄託是在哪一點上去爆發呢？即是因為你今次都是一個集體現象來的，是不是？即是你說的， 你可以說一種集體回憶咯，或者是在過往大家走了那二十幾年，大家走了那二十幾年都堅持了某些東西，而那些價值大家不想失去咯。所以那些價值可以是在一些譬如如果我有新聞材料，那些材料火爆的，即是某些人的私隱或者是某些官員的即係可能犯規嘅行為咁樣，咁你會俾邊張傳媒啊，或者俾邊個報紙佢會肯同你報咧咁樣？咁似乎喺過往嘅經驗裏面，哦，如果你俾蘋果咧，佢哋會肯講嘅機會大好多嘅咁樣。咁而你俾其他傳媒，你唔係好肯定到底佢哋會唔會講出嚟嘅咁樣。咁所以你咪好似個感覺就係、是，哦，你以前有一啲你信任嘅或者你覺得你信任嘅媒介啦，或者係嗰個媒介佢所堅持嘅。嘅呢啲做法係同你想得到嘅傳媒嘅服務係嘅質素係相應嘅咁樣，咁你個感覺就係失去咗呢啲咯，即係你同行一個夥伴，一個你習慣咗，即係有啲似，如果我習慣咗喺某一個街口有個即係幫我做啲水喉啊，電工啊嗰啲，咁突然之間佢好似話我唔做啦，我退休啦，咁你即係若有所失嘅死啦，我哋喺邊度揾嗰個人咧？咁樣咁係一樣嗰種嘅損失嘅感覺咯，就係、 是。即係有啲集體回憶喺度嘅中間都嚇。 是 啊， 你亦都讲得啱嘅，因为咧，我相信咧，我之后喺呢个排队嘅时候咧，我都去观察咗一阵咧，好多市民买咧就真系唔系买一份嘅，系买有阵时几张啊，甚至一沓啊咁。咁我见到个报老板就同佢讲啦，你唔好买咁多啦，佢唔够噶啦咁样，系有咁嘅现象嘅。所以咧，我相信咧就系话好多人都系想自己留念，即系都可能真系帮朋友啊，或者甚至听讲嗰种咧，可能系海外嗰啲人咧都想留嚟做个纪念咧咁样。咁啊，梁丽娟啊，我想再继续问埋你啦。其实喺苹果里边咧，你系即系 新聞啊，全部係嘅學者啦。其實喺蘋果裏面咧，佢嘅新聞嘅方法或者經營方法裏面有冇咩特別嘢咧？你嘅觀察到佢係點解過呢段時間咧都好賣到紙咯？你講叫做嚇有冇咩特別嘢？佢對個香港新聞界裏面嚟講係有啲突破位，同埋係有啲創新嘅嘢咧？ 我覺得蘋果係嗰種咧屡败屡战，然后打死霸就嗰种精神嘅有，即系佢其实他做好多嘢都衰咗嘅。其实佢后屘我哋讲翻，即系佢做咩速递，佢又早过人哋啊，跟住又做唔住啊，咁跟住佢又试过喺台湾投电视台啊，咁但系好似都系唔系好成功啊咁样。咁佢又做动新闻，动新闻开头谂住系我哋做好似通讯社咁样，将嗰啲动新闻去卖去全世界咁样。咁但系到最后个反应又唔系咁如理想啊咁样。咁其实。佢真係試其實我可以咁講咧，就係話佢係好少嘅傳媒機構係咁嘅，係將新聞嘅領域咧係可以推到好盡，而嗰個推到盡可能都會引起爭議嘅，即係例如喺報紙裏面擺啲咩嫖妓指南嗰類嗰啲咧，其實真係好大爭議，咁亦都係俾人哋救病批評得好緊要，咁但係佢乜嘢都試，然之後咧就試咗。有時得，有時唔得，有啲就work 到，有啲 work 唔到。但係佢其中一樣都係比新聞界都會覺得係一個將新聞嘅高度係提升嘅，就係佢係真係俾資源去做新聞咯。即係佢係不惜工本嘅，即係用啲最靚嘅器材，譬如無論喺印刷或者係攝影，即係嗰啲員工都係講翻就話有最新嘅器材係佢哋都唔介意花錢去買，甚至譬如當今朝聽到有一個訪問啊，係一。即係都係一個員工啦，內部嘅員工，佢就話全香港都冇人，即係當敘利亞嗰時咪試過有一個內戰咁樣，佢全香港冇報紙係或者冇新聞媒介係掟人過去嘅，咁但係蘋果肯俾個員工過去做第一手去影嘢，然之後咧就亦都唔介意俾幾多錢，即係買機票跟住使幾多錢去咁，咁我覺得呢一種態度都係。會令到新聞嗰個多元性同埋將佢推到一個好極致咯，即係盡 好啊！唔該曬你先啦，梁娟啊，我要先聽新聞先啦，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住在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的27岁机场地勤人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的同住父母和其他家人检测结果呈阴性，有180多名紧密接触者要接受检疫。患者上星期三工作期间曾经接触货运机组人员，亦曾经在大埔新达广场兼职客户服务工作。他上星期五和家人光顾东涌黄泥屋村的金泰屋，潜伏期曾经到访大埔广场、运头塘商场和机场等多个地方。患者的父亲在大角咀一间五金铺工作，母亲分别在港铁沙田站做清洁工，以及在大埔鹿儿居做洗碗工作。患者其中一名姐姐在大埔慈中学任教，侄女就读大埔浸信会幼稚园，另一名姐姐在大埔一间补习社工作。政府在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受限区域的执法行动在中午12:30结束，共检查了超过115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发现有11人未进行强制检测，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政府亦希望武应门的大约40户居民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查，以排除病毒在小区内可能有机会继续传播的风险。 国泰航空要求所有香港机组人员必须在8月31号或之前接种新冠疫苗，未能接种的员工将视乎情况考虑作出短期安排。国泰向员工发信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详细考虑，对于未能接种疫苗的员工将检视未来的聘用情况，以及评估是否继续受聘为机组人员。今日起停運的《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和前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昨日分別入禀高等法院，向警方追殺在一傳媒大樓和兩人住所搜證所造成的損失，要求法庭給予指示，釐清搜證材料是否屬新聞材料，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障或不在法庭手令覆蓋範圍內，並歸納所有屬上述三類材料。原告分別是羅偉光和張志偉，被告是警務處處長。警方上星期四拘捕一傳媒集團和《蘋果日報》五名高層，包括羅偉光、張志偉，指他們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警方曾經到被捕人的住所和將軍澳《蘋果日報》大樓搜查。日本外国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回应香港苹果日报停刊时表示，对香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大幅后退深表担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日方政客公然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绝不接受日方的谬论。发言人赵立坚说，香港是法治社会，不是法外天堂，新闻自由不是免罪牌，反中乱港无法外权，特区政府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得到香港民众普遍欢迎和积极支持，有利于巩固和完善一国两制和促进香港繁荣稳定。对于英国政府指事件在媒体引起寒蝉效应，赵立坚说，英方个别人士一而再再而三公然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英方关心新闻和言论自由是假，插手香港政治是真，关心香港公共秩序是假，搞乱香港是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恒丽苑的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只是荃湾路跟住葵涌公园那一段去屯门方向比较多车一点。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是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是正常的。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就稍微多车一些，龙尾近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挤塞一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都是塞车的，龙尾过了几元。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半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比较多车一些。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沈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回来跟大家谈论关于苹果日报停刊，今日出版最后一份。在这些新闻之前跟他们谈论的就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丽娟。梁丽娟现在还在这里的。梁丽娟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刚才新闻打断了我们。是啊，我提问开你咧，就话到底即系苹果里边咧，即系有冇啲新闻嗰方面嘅创新咧？你咩帮我哋介绍咗噶啦？咁我就想问多一个问题啫，即系嗱，我经过咗今次咁多嘅事件啊，港区国安法咁啊，甚至到呢个苹果今次最近发生嘅咁嘅事咧，到最后咧，终于都系要停刊啊，结束啦咁。你作为喺大学里边嘅即系传播新闻传播学院嘅教授啦，你会觉得咧，对学生嚟讲咧，仲会唔会修读新闻呢个科，同埋佢入行去做呢样嘢有冇影响嘅咧？其实， 咁一定有影响啦，因为新闻嗰、那个即系、那个环境系会比较困难嘅，即系比起以往嚟讲，亦都系唔明朗嘅。 嗯， 咁但系咧好得意咧，就系、是、嗱，其实真系我哋会问啲同学，因为有啲同学我哋会面试跟。再入嚟啦，咁我會問下佢，佢對新聞點睇法，同埋佢哋會唔會揀新聞？咁我發覺咧，其實揀新聞嘅人係少咗，好明顯地係少咗嘅。但係即使係咁咧，嗰啲揀嘅人咧，佢哋係好決心嘅，即係佢哋都明白到嗰個處境係會比以往係困難，但係咧佢哋會覺得時代係真係需要真相，而個真相咧係會。即係幫助成個社會向前嘅，咁所以咧，佢覺得佢係負有嗰個承擔咧，係願意做一個好嘅新聞工作者嘅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可能會係真係少咗嘅，即係喺整體嘅人數，即係有興趣新聞專業嘅，但係如果決心入行嘅人咧，佢哋係會更加願意係為呢樣嘢付出代價咯。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唔係話去鼓勵學生去違反法例或者係去衝而唔理周圍發生咩事啦。我哋其實我哋都係叫。即係希望佢哋能夠好小心謹慎啦，亦都知道到底而家個社會到底嗰條紅線喺邊度咧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知道，如果即係真係今次《蘋果日報》係違反咗國安法，咁到底佢哋違反嘅喺邊一部分？咁或者係嗰啲嘅邊類型嘅議題係即係大家要盡量避免或者要小心咧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要俾我哋一個清晰嘅指引，咁就對香港喺香港做嘅新聞工作者或者係。未來的新聞工作者都是會是一個比較安全，即是個感覺會比較安全一點咯。 嗯，但現在來講，你覺得會不會是有壓力呢？即是對譬如選讀的學生或者是現職的新聞工作者？ 會一定有壓力啦。咁而所以其實同行之間都會希望可以多啲交流啦，同埋係亦都即係希望即係喺因為而家暫時都未個嗰、那個案件仲未。即係未審訊啦，咁所以我對一啲嘅內容都唔係咁清晰，咁所以都希望有關呢個法例到底一個細節啊等等嘅嘢，我哋都有多啲嘅資料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梁麗娟。啱同我哋傾嘅就係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嘅，我哋傾緊咧關於《蘋果日報》停刊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咧亦都接通咗一位聽眾噶啦，咁啊吳先生咧接通咗嘅，吳先生你好。 是你好，你好，是 啊，整个 你好，系头先我听到阿梁小姐佢讲嗰个意见咧，其实都想有少少回应翻咧，就系佢讲得好好，就系话根本大家唔知道而家《苹果日报》佢系乜嘢情况之下犯咗嗰个法例，咁第一件事咧，一路譬如话我哋旧年政府立国安法嘅时候，就话其实只系影响一小撮人啫，咁但系你见而家慢慢佢一路可能传媒又会俾佢针对啦，或者有啲私营公司又会针对啦，咁。咁就更加唔係影響少數人，因為《蘋果日報》本身嘅讀者訂閱嘅人數係好多嘅。咁突然間大家唔知咩原因冇咗一個大家咁受歡迎嘅媒體機構，其實已經影響到好多人喺行業上面。好啦，第二樣嘢咧就話佢嗰個法例方面，一路話好追溯力，但係其實佢之前新聞講就話《蘋果日報》係應該有一啲文章係2019年以嚟新嘅文章咧，就令到佢有機會違反國安法啦。咁所以呢度正正已經打已經係。但推翻咗佢自己講冇追溯力呢樣嘢咯，咁同埋有啲即係我哋一般市民就會覺得係咪自然入罪咧？因為啱啱拉咗嗰個 係寫論嘅啫，純粹寫論嗰個主編。咁第三樣嘢會打擊咗我哋一向以嚟，譬如我哋喺香港咁多年一個叫無罪假定嘅論，即係一日你未審未決定你嗰個犯人係一個罪犯咧，我都應該假設你係無辜無罪噶嘛。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咧，佢未立，即係啱啱只係話差人拉咗翻去調查啫。但是已经是未审要先不给个保释、先是坐在那里。还可以咩还可以犀利要冻结埋呢间公司的资产。原本他就说不是间公司犯国安法、只是说苹果日报里面某些员工某些的管理层就犯了国安法。但是他可以连随引申到冻结了苹果日报这间公司令到他短短一个礼拜之内就成间公司倒闭。咁所以即是总合返头先三呢其实我觉得好恐怖。因为呢不是只是苹果日报不是说你个咩媒体你是不是真的支持政府或者反对政府。我打个譬如。好啦，譬如2018年嘅时候，曾经有个外记者会嘅副主席马海先生入境香港被拒啦，拒绝入境。咁如果当时啲媒体系访问过佢，访问喺2018年啦，喺国安法立之前，访问过佢，问翻佢点解唔入境，咁可能佢当初讲嘅说话有啲嘢令到我哋会我哋香港嘅入境处或者觉得政府做得唔啱，咁随时访问佢嗰个媒体都可以。你引述話佢發咗即係懷疑佢犯呢個國安法嘅、因為佢國安法只要佢懷疑佢犯呢個國安法，佢就可以凍結你個公司嘅資產， 係明白 扣留你嘅員工、扣留管理層。咁所以變咗隨時你任何一個媒體都 好啊， 冇得幸免咯。 好啊，唔該曬先啊，好啊，好啊，吳生你講得好清楚嘅，係啊，咁啊到底有好多嘅疑問啊，其實都仍然喺件案件上，即係喺個今次嘅事件上面噶。咁我哋而家傾緊嘅關於係《蘋果日報》停刊咧，今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啦。咁啊，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咧繼續係有張女士嘅，張女士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 系，头先我都听到刚才嗰位吴先生讲嘅嘢，我真系好认同啊！咁点解而家咁多香港人都支持《苹果日报》咧？其实唔系净系佢嘅粉丝啊，而系真系见到香港而家越嚟越做嘢嘅方式咧，系已经系去到一个好恶嘅地方啊！好似佢要乜就可以做乜，而我哋市民想乜佢都唔会俾。咁头先讲无假。即係無罪定論，咁嗰班嗰幾個拉咗嗰啲，如果佢有罪，咁你咪判佢哋有罪咯。但係而家未判、你可以封殺曬一間公司，搞到佢啲員工冇工翻，搞到佢嗰啲受助人冇嗰啲蘋果基金去支持，成個即係影響非常之多人啊。所以今日我哋點解會企出嚟，再咁嘅風聲鶴唳都？咁多人企出嚟去支持《蘋果日報》，就係、是、想俾呢個政府睇下，我哋香港人係唔會屈服於強權之下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 佢睇清楚佢。 好啊，唔該曬你啊，張女士。咁啊，到底今日咧，即係排隊嘅朋友咧，就可能都好有感觸啊。咁啊，好啦，咁我又要先休息一陣啊，翻嚟會繼續有其他嘉賓同你傾嘅。 我哋生活喺同一個社會，應該互相支持同欣賞。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鼠疫》。 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真知灼见，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声音演绎卢伟力，星期一至五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傾緊咧，關於《蘋果日報》停刊嘅，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好啦，呢、這個時間裏邊咧，我請到一位咧，就係《蘋果日報》嘅前員工咧，就係、是、特發組嘅記者啊，曾海凡咧，同我哋傾下嘅。曾海凡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啊係啊。我啱啱聽講開咧，就你今日出版咗就最後一張報紙啦。咁啊，尋晚咧，你哋其實喺個即係我哋叫 newsroom 啊，即係個新聞室啦，即係採訪部啊，或者個辦公室裏邊咧，其實你係點樣過啊？尋晚嗰個情況係？ 昨晚都大家都一齊一條心嘅，因為都係 last day 啦嘛，都份報紙。 咁有啲同事其實嗰時係因為呢排我哋都好多風聲鶴唳嘅，即係好多啲謠言咧，即係警方可能會再翻嚟咁樣嘅。咁有啲同事都即係有啲擔憂啦，都嚟即係請咗假嘅。但係後屘佢哋都收到公司可能係最後出呢張紙啦，咁都即係取消假期就翻咗嚟咁樣撐公司咁樣嘅。咁都好感動嘅，因為我就冇乜緣分參與佢創刊嘅，即係我見到佢 ending 咧，我都覺得好即係好光榮嘅，好老實講。 你做咗幾多年啦喺嗰度啊，曾偉凡？ 我喺我10年我入職嘅，咁我喺3年前我離開過蘋果兩年嘅，咁喺即係翻嚟都係13个月咁樣。 咁就前後都有一段長時間嘅，都有 差唔多10年㗎啦， 都接近10年嘅。咁係啦，曾偉凡，你就即係尋日報紙都有講到，都睇到嘅，好多市民就去到嗰度咧，即係兩個手機啊，咁同你哋即係打氣啊咁樣嘅，做好多動作啦。咁我亦都想請問下你咧，其實嗱，你頭先都有講到咧，即係其實都擔心㗎嘛，即係風聲鶴唳啊嘛。其實喺譬如阿黎智英被捕之後咧，其實你哋估唔估到，或者係即係大家個心情喺員工裏邊咧，會覺得個報紙係咪真係會有即係到今日咁樣即係畫上句號呢個結果啊？咁樣你自己之間員工之間點估計嘅？其實當時擔唔擔心嘅咧？ 拉咗黎智英嗰時就冇咁悲觀嘅，大家都就覺得係即係呢個北京政府針對佢咧，都係即係佢嗰個企業未必可能會波及嘅。但喺3个月前咧，就開始傳話蘋果唔可以過咗7日啦咁樣，跟住就傳得都幾緊要，因為有啲好高層咧都即係跳船啊，都離開嘅咁樣嘅，咁嗰個氣氛就係好比較差嘅，咁就好多同事都似我印象中都有咁60-70个同事喺嗰個月咧，即係都請辭咁樣嘅。 係你講佢請辭嘅時間係即係幾時啊？即係之前嘅 個零月前，仲未拉即係5个管理層嗰時，就已經傳咗出話會過唔到7日啦，甚至會拉記者啊呢啲咁嘅消息嘅。 係。曾偉凡，你自己都是屬於留守到最後啦，尋日即係最後一天嘅。咁你自己當時又點個心路歷程係點嘅咧？你有冇即係話自己打算一下？即係正如你講，見到其他同事都要早啲走咯，或者要做定安排，或者唔好留咁耐咯，唔知話發生乜事喎。咁你自己曾經有冇咁諗過嘅？其實 我就死硬派嚟嘅，我就應承，即係我自己係好早愛《蘋果日報》嘅，我即係會同佢留守到最後嘅。咁琴日其實都上晝都幾驚險嘅，因為我哋有啲因為同事冇翻工，我哋都要翻上晝。我本來翻夜晚多，即係夜晚開工多嘅，我要上晝幫手搞即時啊。咁喺啲群組度就吹雞啦，揾幾個意思啦，我哋叫做即係大家唔怕出事咁翻嚟做埋個即時佢啦，即係好嚟好去啦咁樣。咁有當時有成5-6个同事喺嗰個叫做我哋叫突發房啊。突發控制室嗰度就開工，咁去到上晝10:00就傳出有個主筆啊，寫呢個評論嘅主筆咧，就叫李平咧就拉咗嘅，跟住又傳到話警察嚟緊，跟住我哋啲秘書啊同埋啲人事部啲嗱嗱臨啊撤走咗先，跟住我就問佢哋你哋有冇擔心，佢哋話冇啊，咁我哋緊守崗位啦，就繼續留翻喺度做翻個即時，咁我好慶幸咧都係。最後尾警方都冇嚟嘅，即係我哋都係完成我哋手頭上嘅工作咁樣嘅。 咁你知唔知道譬如話尋日即係個董事會開會做個決定，你有冇預計到係提前咗？因為有啲人估係星期6先至係結束啦。 尋日就係翻到公司去到12点到就有個叫高層啦，就講咗嘅，我哋先。知道一直都以為是星期五或者去到星期6咁樣嘅，係啦。 即係你尋日翻工，即係你譬如你自己翻工嘅時候，都已經聽到消息㗎啦。其實， 去到10点钟，12点到咯。我翻咗3-4个钟就聽到啦。 是啊，曾偉凡，我哋你自己而家蘋果日報咧喺突發組嗰度做噶啦，咁其實蘋果嘅突發新聞咧都係佢嘅報紙特色之一嚟嘅，咁但係亦都引起過好多爭議噶，即係大家知道啦，即係好多回顧嘅時候咧，曾經出咗好多問題俾人告啊，或者係出咗啲嘢咧，即係當時真係唔係咁樣噶，好啦，咁你自己喺個突發組度做嘅，你點自己點樣睇翻？即係你係員工一份子，你點樣睇翻蘋果呢種咁樣新聞嘅做法嘅咧？即係突發組裏邊。 蘋果是一個很特別的新聞機構的，我自己做過很多間的，它是有一個不設紅線的一個機構，就是好俾我哋自由度大嘅， 嗯， 就以前係比較商業化嘅蘋果，所以佢創報嗰時咧就用特法嚟打呢、這個搶 icon 啊，搶讀者啊， 嗯， 即係多數啲新聞都比較偏向呢叫 switch 聲啦，啲圖片啊呢啲我哋認同嘅，但係後屘佢係好肯接受批評嘅，後屘啊陳健康事件啊，或者有啲我哋有時誹謗咗個律師啊咁樣，都賠咗。個金額係有史以來比胖嘅最高嘅，但佢係接受嘅。後屘慢慢咧，佢就叫做咩？我覺得俗啲就叫做發財立品啊。佢開始淨化即係嗰啲嘅內容啊，同埋即係要求高啲，即係唔好再咁血腥，或者啲跳樓新聞啊都唔多做嘅。以前蘋果做跳樓啊，直情連埋個頭都要攞埋你噶嘛，即係登埋你嗰、那個好似你得十二三歲嗰登都呢啲界線佢都唔會。即係會顧忌咁，但係而家佢都係好比較收斂，同埋偏向喺政治同埋呢個嘅呢個政府政策方面，即係反而我哋特法係即係冇以前咁輝煌咯。老實講就 係，但係你頭先講啦，不設紅線啦，但係都有人話咧，就咁樣嘅做法就可能變咗冇咗底線喎。會唔會係你頭先講嗰種咧？即係變咗基本上係吸引到讀者就得㗎啦。咁係咪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其實你覺得 都唔會，其實我哋幾嚴格嘅，因為我自己做蘋果咧，啲人都話啊，你咪做狗仔隊啊，你咪作新聞啊，成日都講呢啲嘅。但我話咧，如果你喺蘋果翻個工咧，你知道佢嗰個流程咧，你就知道佢好嚴謹啊。好嚴謹嘅。咁蘋果時會出錯咩咧？就係、是、有時我覺得係忙中有錯。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要兼顧好多嘢，有時可能有啲地方咧走漏眼會出，但啲大嘅方向或者道德上面嘅嘢咧，其實佢哋揸得好緊嘅。好老實講，真係。 系嗱，曾凯凡，我哋讲翻咧，即系譬如话而家即系苹果终于都画上咗句号啦，即系居然个报纸，即系个成个机构都关门啦。咁你自己作为曾经喺度做过苹果嘅，咁你而家跟住你会唔会再继续投身翻？你觉得系希望做翻呢个新闻行业啊，或者服务另一个新闻机构咁样个打算，或点样？或者你自己啊，同埋你其他同事会点谂嘅咧？其实 我离开三年前，我离开过苹果嘅。咁喺年幾前咧，其實除咗蘋果揾過我咧，都有間機構都揾過我嘅。不過間機構就叫做我哋叫藍絲嘅傳媒啦，即係我哋蘋果叫黃絲嘅。其實我心入邊咧中意做黃絲嘅機構，即係中意蘋果呢份報紙嘅，即係比較感言啊！我覺得佢即係我哋作為傳媒人咧，最渴望都係即係不平嘅嘢咧，我哋替市民出聲出誒，即係唔好怕即係個人利益呢啲嘢先，即係做咗社會嗰個責任先啫。即係，但係而家蘋果冇咗咧，我話就即係環顧成個香港咧，都即係唔係即係冇空間好少啦，即係可以俾我哋即係針對呢個政策啊、社會個情況。咁我自己諗過都係可能我蘋果係我最後一份傳媒工作咁嘅。 未必會再投身翻起個新聞界啦。 係啦，係啦，係啦。 你嗰個工資嗰啲有冇問題㗎？即係走嘅時候，而家即係嗰啲員工之間， 佢就我哋嘅份量同埋個遣散。係因為嗰、那個户口凍結咧，其實我哋冇嘅呢個月嘅人工同埋嗰個嚟緊嘅一個月個遣散費都係冇嘅。 冇㗎。 咁可能呢個官司要等兩年，因為佢要打官司同嗰、那個港安處，咁可能要兩年後先可能打贏咗先有機會解凍咁樣，甚至三年咁，我哋都知嘅。所以呢間公司好特別嘅，即係大家如果即係欠薪啊嗰啲咧，如果喺其他機構，我諗大家媽媽聲嘅。但咧，我真係從來冇聽過個人咧，即係怨公司嘅，大家都理解嘅。其實公司唔係冇錢，就佢有錢，我估喺台灣佢都有幾億喺度嘅。即係佢想出俾你嘅，但係佢無奈佢即係政府搞到玩到咁盡啦，好老實講就。 明白。 即係佢就冇辦法咁樣嘅，係啊。 係。 即係大家都認同佢嘅。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曾凯凡。 唔好咁讲，系 唔该晒。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苹果日报嘅特发组记者曾凯凡啊。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苹果日报停刊啦。咁啊，大家对呢件事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接听咗噶啦，就系麦先生嘅。麦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 系啊，请讲。 嗱，我咧就系香港嘅永久居民嚟噶。我睇咁多年咧，我都留意啊蘋果嘅動態嘅。咁樣佢根本你搞啲咁嘅嘢，佢樣樣都出齊曬啦，又去美國，又呢樣嗰樣啦。阿黎生樣都去曬啦。咁樣你出 盡咗能力，你係冇能力拱冧佢呢個政權噶嘛？ 嗯嗯、 你冇你根本你只不過係啊破壞香港嘅社會安寧， 嗯、 令到嗰啲無心參與政治嘅人咧，就係、是、受苦受難。 嗯， 佢共產黨咧，中共個元老咧，一九八幾年嘅時候都講過，當時香港咧就係、是、反共基地嚟嘅。 嗯， 啊有人大声叫过话结束一党专政，当时嗰个中共元老咧，嗰个薄一波讲过，佢话诶共产党呢个话事权咧，用3000万个党员嘅人头嚟换翻嚟嘅，啊，除非你用翻3000万嘅人头嚟换啦，咁香港都系得750万人，系唔系750万人都支持你苹果咧？唔系啊嘛。 嗯 啊，你这班人要醒啦、啊，仲、唔醒？ 系咁啊，黎生啊，我想问阿麦啊，系啊，麦生，我想咁啊，想问下你啦，觉得今日譬如咁多人喺度排队买个报纸，你自己觉得点解会咁咧？ 嗱，我睇到、有啲咧，就根本咧就联群结队嘅。 嗯 啊，就唔系喎。嗱、啊，你逐个你不妨访问下佢啊，有啲都唔系自己即系自愿去嘅、见到人哋去就去。如果、 排队嘅、但系都排几耐下嘅都要。 人哋去排队，如果个尤其是学生众多啊， 嗯， 如果人哋去你唔去嘅话、你就会俾人排挤。 嗯，好。明白，唔該曬先啦，麥生。咁啱啊，傾緊就係關於《蘋果日報》嘅停刊啊。咁啲報販咧都有啲嘢講嘅，佢哋話咧就就而家個蘋果平均每日嘅賣嘅數量都唔少咧，佢對佢哋嘅收入都有幫助嘅。但係如果停咗之後咧，就可能就少咗一啲嘅賣報紙嘅收益噶啦。咁我哋傾緊有關於《蘋果日報》嘅停刊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要先聽交通同新聞，翻嚟再傾。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林锦公路交汇处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康乐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到顺天村公园仔去走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六五日元110.8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29，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98，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707。港金报16,49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82.51美元，卖出1,783点，买入价1,782.66美元，卖出1,783.37美元。港汇指数101.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沥源村快线嘅坏车啦，啱啱拖走咗一阵，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咧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另一边咧就系青沙公路喺沙田岭隧道之内，因为车多啦，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需要间封噶。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广福公园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运头塘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运头塘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

新闻翻嚟咧，自由峰会继续同大家倾下关于呢个苹果日报咧，今日停刊噶。咁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啊，黄伟豪啊，打个招呼先。 诶、hey, ，你好啊，陈景祥。 系啊，黄伟豪，我哋咧就第一个钟头啊，倾咗关于呢个停刊咧，就诶，即系访问咗啲前员工啊等等啦。咁大家都讲咗咧，即系到底苹果日报个发展啊，即系个轨迹啊等等啊咁样。咁亦都有啲听众即系打电话嚟啦，即系分享下佢哋意见啊咁。咁我呢个话题咧，阵间我稍后会继续有啲嘉宾咧同我哋分享下关于倾嘅话题嘅。咁大家亦都好多人关心关于今日停刊啦，同埋即系终于出咗最后一份嘅苹果日报啦。咁大家如果今日都有排过队买报纸啊，或者系对呢件事件都有你嘅睇法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可以讲下你意见嘅。咁好啦，咁黄伟豪啊，趁你喺度咧，就你系政治学嘅学者啦，咁亦都即系观察咗香港嘅政情好耐嘅。咁其实嗱，我哋讲翻苹果日报先啦，即系譬如话佢其实咧系一个我哋讲咧即系叫大众化嘅报纸嚟嘅。咁但系佢政治色彩其实都相当浓噶嘛。咁、如果你，我相信你应该留意佢嘅吓，即系都系会睇啦。咁你话觉得如果从个政治色彩去睇，呢个苹果日报本身啊、你觉得佢系属于一种咩嘅立场，同埋你会点样睇佢今次最后点解会走到去最后会即系以国安法啦，就最后要结业啊等等咁。你点样睇苹果呢个政治角色嘅咧？佢有冇一种政治角色或者政治色彩里边咧？喺香港嚟讲， 嗱，我觉得佢其实每个传媒都有佢政治角色嘅。咁因为你知即系其实傳媒啊、報紙啊，都喺成個政治制度裏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係屬於即係言論自由啊，或者第四權嘅一部分啦、啊。咁所以我諗唔單止係蘋果，我覺得每份報紙其實都有一個政治角色或者一個政治功能喺上面嘅。咁而蘋果嘅特色咧，就係會係即係最近民主或者最支持民主或者係即係政府最唔中意嗰個港普嘅一個極端啦。咁所以我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冇咗蘋果咧，即係因為你睇翻即係如果你喺翻嗰個港普嘅嗰個極端上邊咧。咁當然另一個極端係一啲即係左派啊，比較親建制嘅報紙啦。即係而家比較令人有啲擔憂嘅話、就係似乎係親民主啊、崇尚自由啊、推動民主呢一個光譜上面就得翻蘋果。咁而家咧就個問題就唔係話純粹冇咗蘋果，而係話其實好似將來都冇乜傳媒，即係因為而家佢面臨嘅一個國安法嘅一個即係控訴啊，或者國安法嘅罪名啦、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就好似蘋果所佔有嘅嗰個光譜啊，原本嘅位置咧就可能成為咗一啲紅線或者禁區。咁而令到即使話喂譬如今日真係好難買蘋果啦、啊、你見到。其實原來佢都有唔少嘅支持者，咁我都揾咗好耐先買到啦，即係都最後一份都拎嚟睇下啦。咁所以我諗而家令人擔憂嘅就話，會唔會香港嘅言論空間裏邊或者傳媒生態裏邊冇咗嗰橛嘅光譜嘅代表者咧、而冇人可以補充到，因為呢個成為咗禁區咧。咁如果係嘅時候，咁可能香港個言論上邊嗰個多元化咧，其實係有一個打咗折扣出現咗嚇、 因為我見到你咧，即係以往都有報紙有陣時你寫下評論啦，即係公開嘅。咁喺個言論，即係我哋自己知道啦，即係其實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啊等等啲空間，其實都係共通嘅、即係其實都係講緊同一樣嘢，係講緊個表達啊或者個資訊嘅自由。咁我哋都留意。最近好多人咧，即系封笔啊嘛，即系话呢个唔写，嗰个唔写。 我同事都封笔啦。 系啦，咁咁多人封笔，咁啊，新闻界又受到咁样嘅即系现象啊。而家好多人啊，即系觉得即系话报纸讲嘢又唔得啦。咁啊，譬如如果你都系有写嘢，你都感觉到呢种咁样嘅现象啦。但系个气氛同埋背后啊，即系大家其实系咪感觉到，如果你做紧一啲文化，做紧啲咁样嘅学术研究，或者系即系要发声，或者要讲下意见嘅？是不是在港區港法之後真的感受到個壓力呢你自己 我想個壓力是存在的我想、其實大家都接受如果在國家安全或國安法底下、有些事是不做得的但是個問題就是這件事似乎是不是很清晰咁例如而家最近就係即係引致到蘋果咁快即係決定係即係關門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一啲評論係出咗事啊嘛。咁、你知啦，其實好多學者啊，包括咗我自己啊，或者好多人都會有啲，其實你係香港人都有個言論自由去作出一啲評論啦。咁如果連評論都有機會觸犯國安法嘅時候咧，咁係咪最安全嘅方法就係大家唔評論任何嘅嘢咧？咁所以我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大家好難去到衡量即係咩係啱。 啱，咩係錯，咩係得，咩係唔得。咁每次都係有一單案件出現咗，或者警方拘捕咗某啲人，又覺得哇，原來咁樣係唔得嘅。咁所以我諗而家最大嘅問題唔單止係紅線嘅問題，就係大家都唔知道條線點樣畫，咁令到有一啲。你話自我審查又得，或者令到大家都係話，不如唔好再出聲啦，我睇定啲先啦。咁所以其實都有一啲咁嘅寒蟬效應係出現咗啦。 咁黃偉豪舉個例，如果譬如而家你要寫篇文章啦，都要發表嘅，公開嘅，你有冇擔心嘅咧？你自己落筆嘅時候，或者寫嘅時候，係咪都？有冇以前咁暢所欲言咧？或者你要唔要考慮得多咗嘅咧？會真 有嘅，有擔心㗎，係因為個問題啦。嗱首先你又要諗下，喂，你會唔會有人睇咗之後，即係你知《國安法》就係話，即係寫個人冇心睇嗰個可能有意啊嘛。即係會唔會佢覺得，喂，你其實動員緊我做緊啲嘢，你可能支持緊某啲立場喎。咁所以以往因為寫報紙文章咧就比較自由啲嘅。你話寫學術文章咧就好嚴謹啦，即係要有好多證據啊，好客觀。但你報紙文章有時抒發個人意見都冇問題噶嘛，係嘛？即係你報紙上面其實好多個人專欄啊，都係未必一定要係學術文章或者係好科學化嘅文章。咁對於一啲如果你係分享自己嘅意見或者自己嘅睇法嘅時候，我諗呢度咧就會好多人都有個憂慮啦。 即係真係擔心嘅。 係啊係啊，即係唔知道條線係點樣畫啦。亦都係嗰個我諗大部分人都係愛國，大部分人都係守法。咁但係當條線唔清楚嘅時候，會唔會睇嗰個人睇咗第二樣嘢咧？咁你知而家個國安法問題就係話，佢覺得你犯咗嘅時候，你就已經係好大問題啦。首先就未必係可以保釋啦，或者你嘅好多嘅資產啊會被凍結啦。咁與其係咁嘅，咁不如又自己保障自己，就唔好講咁多，唔好寫咁多啦 嚇。其實喺咁嘅政治生態之下咧，你自己覺得譬如對香港整體個影響啊，即係我哋講緊咧，因為今次裏邊咧，其實包括咗個國際上啦、輿論上都好多，即係好多有啲國家都出聲啦。咁啊，當然外交部或者其他發言人都會回應嘅。咁但係整體呢個政治上咧，對香港影響咧，你覺得其實有幾大咧？即係包括咗你國際形象啦，包括咗一啲國際上嘅關係啦，或者未來同國際之間嘅溝通交往等等嗰啲咧，影響會有幾大咧？你覺得？ 嗱，我諗影響都大嘅。咁所以其實我都係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即係有啲正面啲嘅回響，就話俾我聽，喂其實。即係呢樣嘢係犯咗國安法，咁其實嗰幾樣嘢我哋仲 OK 嘅。香港仲有言論自由，有啲嘢可以講嘅，唔係唔可以批評政府嘅。咁但係有啲嘢過分偏激，你又唔好做啦。即係我都期望可以多啲澄清，因為而家所出現嘅問題，我諗兩方面啦。如果你對外嘅時候就可能即係國際社會嘅輿論都係比較一面倒，覺得喂香港嘅一國兩制好似同以前唔同喎。即係似乎國安法之後，咁好多嘢收緊咗，即係好多嘢唔講得咁樣，即係有報紙起碼要收檔啊，唔可以再開啦。咁我諗國際上嘅形象就真係再即係再差咗少少，或者亦都係嗰個一國兩制即係西方對香港嘅信心可能會低咗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自己唔單止喺報紙上面，我覺得評論可能冇以前咁多元化，或者好多人寫嘅時候都係自我審查。其實有時我覺得行街啊、搭車啊，都係覺得靜咗嘅、即係少咗人討論政治嘅甚至大家都 真係咁驚 我嘅感覺，因為我唔係成日揸車，我有時揸車，有時都搭啲公共交通工具，我覺得真係好似少咗人討論或者評論好多樣嘢。咁但係你又見佢哋好似關心咁呢個社會嘅喎，即係蘋果今日最後一日話排曬長龍嘅喎，即係佢哋又唔係話喂我政治嘅嘢唔關我事。咁所以我亦都係擔心，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富有創意係咪？我哋有好多文化創意產業，有高科技啊，都係需要多啲多元化嘅思想。咁會唔會呢一樣嘢喺自我審查底下，即係好多嘢得一個答案啫？喂，官方答案咪講翻個答案啦。咁對於我哋成個長遠嘅經濟發展啊、社會自由嘅空間啊，會唔會唔同咗咧？呢、這個亦都係另一個擔憂嚟嘅嚇。 因為今日我覺得即係喺個排隊嘅現象咧，其實都係一個跡象嚟嘅嚇，或者一個現象反映到咧，即係好多人即係點解買張報紙喎、你要排隊排咁長。咁反映嗰、那個心態或者嗰種即係對政治嗰種嘅，即係如果你比較敏感啲咧，會睇到咧，即係好多人係其實 即係企度要排隊買咁耐，等咁耐要買報紙咧，其實都係想表個態嘅其中一個之一係，係、嘛？你有冇咁嘅感覺啊？其實 嗱，我諗因為今日就佢印到100万份啦，咁我都即係自己即係嚇周圍揾過，咁啊真係唔容易揾嘅。 嗯。 咁所以我諗，但係你又睇翻佢平日冇咁多人睇佢噶嘛嚇，即係佢平日就係冇排到。 今日肯定係多咗好多。 今日仲有一份啦。咁我又覺得唔係話大家買份報紙嚟做紀念，我覺得嗰個表態係話，即使你唔同意即係呢份報紙講嘅言論，你覺得哇佢好哗眾取寵，好煽情喎，好多嘢好膚淺喎，好民粹喎。咁但係好似香港市民嘅表態，我覺得唔係純粹支持呢份報紙嘅言論，而係驚即係嗰個位置冇人去補充啊！即係因為香港過往都係你講乜冇乜所謂噶嘛，你覺得呢個人講嘅唔合理，你咪反駁佢咯。咁但係如果你冇咗個言論嘅時候，其實即係大家擔心係嘛？即係擔心喂會唔會有啲嘢唔講得咧？咁反而你覺得佢講嘅幾傻？以前好多人鬧蘋果㗎，其實嚇，即係你唔係個個支持佢㗎嚇，即係佢嘅當中有好多評論，有時即係佢自己都回顧翻自己啦嚇，都做過好多嘢係覺得即係社會覺得佢唔係好啱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表態就唔係純粹表態，喂蘋果講嘅一定係啱，呢份報紙所謂啱，而係話大家唔想損失咗呢把聲音呢個空間咯嚇。 嗯，冇錯，其實自由啦，相信咧香港最多人係珍惜。即係嘅一個價值啦，可以講係啊。咁好啦，咁我哋傾到依度有一位嘉賓咧，我哋都想請佢即係參與我哋嘅討論啦。咁就係蘋果嘅動新聞前總採訪主任李家聰啊，李家聰你好。 你好， 你好啊，李家聰。 系李家聰啊，你哋就運作到即系尋日為止啦，係嘛？其實動新聞係到幾點鐘啊？尋日做到？ 其實就真正嘅運作咧，其實到禮拜一嘅夜晚左右都其實基本上都完結咗嘅，因為係啲同事離職啦，咁而影響到日常運作嘅，所以基本上就禮拜一都已經差唔多，我諗停咗好大部分嘅啦。 嗯，你哋嗰度动新闻嘅同事有几多个嘅？其实 咁，如果你全公司计，即系负责做片嘅，咁起码都连埋剪接啊，同埋我哋负责做 program 嗰啲，都成100人到噶啦，都系啊。 咁即系变咗寻晚就唔系最后噶啦，系嘛？即系星期一嘅 晚咧，就如果正确啲讲咧，就系、是、报纸同事埋嗰个我哋成所谓即系行内叫复仇版啦，即系个最终章嘅。嘅一個版面，就應該就同報紙同事留到最後嘅係比較多咯。 咁你尋晚喺咪呢個咩咧？喺個新聞室裏邊咧？ 我尋晚唔喺，因為我本身要處理工作咧，就基本上禮拜一嗰陣時都 做曬啦， 已經做曬啦。因為譬如我最後喺蘋果日子，主要都係要負責搞翻即係夜晚9:30嗰個 newscast 啊。咁嗰日都已經係啦，提早咗係完成咗啦。 你自己蘋果做咗幾耐啊？李家聰？ 都做咗12年咯，系啊， 系咪一个动新闻一开始就系你做负责嘅咧？ 我就唔系真真正正最开头嗰阵时，因为真正开头应该系2008年啦，即系阿黎生又觉得要开始再做翻个即系 online news， 佢觉得 online 系未来，咁呢样嘢其实佢真系睇得好准嘅，系啦，咁嗰阵时佢又觉得要加埋动画啦，咁当然啦，动画呢 part 嘅可能行内或者学术界都有好多讨论啦，咁呢个就如果要讲就容后再谈啊呢个，咁啊跟住然后我就2009年入去咧就开始就帮手去搞咯，咁嗰阵时其实个定位就好模糊嘅，大家都唔知个方向点嘅，我就好记得就系有个主管问我，喂家聪你觉得我哋嘅 video news 应该走咩方向，咁我同佢讲啦。即係如果我哋寫係同即係一般傳統電視台一模一樣嘅話，咁人哋做乜要睇蘋果呢？咁我就覺得，咦，頭條新聞啊，嗰個風格都幾有趣喎。其實我哋可唔可以試下個 video news 個味道係會近似啲頭條新聞咁樣呢？咁於是就都叫做打出一條血路出嚟咯。咁到慢慢可能有啲同行或者有啲業界或者學界會覺得有啲會哗眾取寵得滯咁樣樣，咁其實當個餅做大咗之後咧，我哋慢慢都一路有修正。咁譬如去到中後期開始，我哋會做好多嘅專題啦，即係 video 嘅專題啦，做啲紀錄片啊，做啲回顧啊，或者做啲特輯啊，做啲節目啊。譬如我哋同消失的檔案都合作過幾次做啲即係系列式嘅報道同節目啊，咁我覺得呢啲讀者反而俾我哋嘅 feedback 都幾大喎，佢哋話估唔到啊，蘋果原來都會搞到呢啲嘢嘅喎，咁到舊年就再創新啲啦，其實唔係創新嘅呢樣嘢，不過即係冇人會諗到蘋果會搞到嘅，就係、是、搞個 newscast 出嚟咁樣樣咯，咁都叫做 都幾好㗎。你睇翻每日 live 就起碼有萬幾，跟住然後即係其他 total 嘅點擊都有成幾十萬，咁你覺得我每日有十幾廿萬或者幾廿萬人支持你嘅，咁都幾好喎。你只係其實短短搞十個月啫嘛。 嗯，呢、這個 newscast 即係次次啲電視新聞咁上下啦。 系啦 。李家聰，我都想有個問題嘅，其實就係、是、譬如我哋睇翻，譬如你做動新聞啦，或者你哋咁講咧，即係用嗰啲 newscast 嗰種咁啦，咁基本上都係透過網絡去做傳播嘅啫，因為你又唔需要印報紙，唔需要成噶嘛。咁你自己有冇傾過就話，即係蘋果後來發展到咁嘅話咧，呢部分其實係可能有機會延續嘅，因為你報紙就可能冇辦法啦，係咪？你有機啊，要做好多即係硬件啊嘛。有冇曾經咁樣去考慮過，或者你自己內部有冇討論過嘅呢部分嘅延續性 嘅問題咧？你話大家即係自己，我哋所謂幻想下有冇咧？咁當然一定有嘅。咁咧就公司有冇講？咁當然就冇啦。大家自己同時間去幻想下咧，都有幻想過，但係其實都幾難執行咯。同埋咧，蘋果人好得意嘅。呢度如果唔執嘅話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諗咩都係亂咁諗嘅啫，咁一諗嚟都無謂啦。咁大家就係一條心，覺得咪做埋落去先咯，咁啊完咗先再諗咯，咁樣樣咯。 嗯， 係。李家聰我哋都 係執行上其實都有啲困難嘅，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講一句啦，你做新聞其實錢係好緊要嘅，即係所謂嘅資源咯。 係，始終都有個資源問題啦。 蘋果調查新聞都受到同行間嘅讚賞，亦都有啲影響力。咁其實即係你做調查新聞要花好多人力物力嘅成本，咁你唔係有翻咁上下嘅資源去 support 咧，你點樣養到成 team 人去做調查報導？你調查報導一定唔會話我日日有一條出嚟咁樣噶嘛，係咪先？你即係你個成本其實都幾大下噶嘛，你唔係有翻咁上下資源，你做唔到噶。 系 咯，系李家聰，我想问翻咧，咁而家即系苹果就即系关闭咗啦，咁你有冇信心其他行家或者其他传媒系会承继到你哋动新闻嘅一啲价值啊、传统啊，甚至可能系即系好似阿陈景祥所讲，可能建立咗个平台，直情你成 team 人都要过去咧？ 呢个咧就。大家都知道呢行其實就好難做嘅，即係你要經營到話唔好話要賺大錢啦，你淨係要收支平衡嘅。我唔理你本身嗰個背景係點，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咯。咁你話有乜嘢期望？係咪期望其他media 可以接納到我哋咁多個成淨係蘋果都800個員工就痴心妄想㗎啦？咁所以唯有我成日都講嗰句㗎啦，希望繼續留守呢行嘅。同行啊嘅朋友咧，就真係守護自己個底線咯。我成日簡單講一句，只要大家心存裡面做個好人，你要記住自己一個好人咯。 嗯， 係啊，唔好做壞事，唔好衝破自己嘅底線，唔好衝破自己嘅道德。咁其實已經好安慰咯。 嗯，李家聰，我都係留意到，即係話你啲同事啦，或者即係都係行家嚟噶嘛，即係其實而家嗰個即係個結業之後咧，嗰個薪金啊，或者嗰啲問題，啲同事你哋擔唔擔心嘅？即係點做下一步有冇諗過？ 冇噶，咁老實講啦，譬如公司而家凍結咗個户口，即係我又冇乜點樣聽同事話好擔心啊死啦，冇糧出嘅話，間公司咁無糧噶。咁我唔知點解啊！蘋果個魔力係會令到大家咧，好似啲錢唔係好計較咁樣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個個都唔需要開飯嘅？咁嘅確實唔係啦。但係我又真係冇聽過同事會炸營話公司唔出糧。反而我呢個 point 嘅話咧，我都想提出翻一啲少少歷史事實咧。即係我記得就係回歸之後啦，即係升到都即係呢個 standard 都胡仙案啦，其實大家記得啦。胡仙案明明係證據確鑿嘅，跟住嗰時嘅律政司司長就梁海詩，佢就話我因為驚住如果告， 係啊，我哋要先聽新聞先啦，李家聰。 警方曾經到被捕人嘅住所同將軍澳蘋果日報大樓搜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回应香港苹果日报停刊时表示，对香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大幅后退深表担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日方政客公然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绝不接受日方的谋论。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十 本港下午多处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南区更加超过70毫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皮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为频密，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近环宇海湾嘅慢线有意外，而家大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环宇海湾慢线有意外，龙尾丽景。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广福公园慢线嘅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新丰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繁忙。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而家来回方向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感受到较早前的坏车影响，现在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和青沙公路近蝴蝶谷。现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较早前的近封措施就已经取消，但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就因为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了一段时间，但现在龙尾仍然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蝴蝶谷。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而家近新墟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三圣。提提大家喺西贡嘅普通道，因为紧急维修，介乎美裕街至到福民路嘅一段普通道，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大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公布了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的详情。张女士， 老人家可以交那些院老人院费，我可以用公婆的钱全部按落去边我先得交住院费，我都冇咁惨啊。 周生， 你好似对上一次俾10000我哋咁打入我哋个户口咪得咯，你唔好理我哋点样使法。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翻嚟啦，傾緊咧關於蘋果日報咧就終於停刊啦。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喺新聞之前咧，就同蘋果嘅動新聞前總採訪主任李家聰傾緊嘅。啱啱新聞咧打斷咗李家聰， 唔緊要， 李家聰你度啊，係啊。咁你請你講埋佢啊，頭先你講嗰個例子。 系咁啊，惊啲听众头先冇听到啦，咁啊再讲过啦。即系如果有关于同事薪水嘅问题咧，就反而令我谂起个例子，就系即系啱啱回归冇几耐就升到即系 standard 有个叫胡仙案啦，即系好似我记得嘅，即系个做数咁样样啦。咁啊证据确凿嘅，咁当时嘅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以如果告胡仙就会影响到好多人嘅饭碗为由，就公众利益啊嘛，话唔告啦。但系讽刺嘅。同樣一國兩制下的天空，同樣一國兩制下的傳媒，今日蘋果是未有什麼罪成，只是一個所謂的涉嫌啦、嫌疑咁樣的情況之下咧，就又要停下卡，又要剩啦，而影響了淨係蘋果都800成個集團是千幾人的飯碗，咁我就覺得呢樣嘢係一個非常之諷刺嘅事咯。咁如果整體嚟講，你話成個傳媒嘅氣壓就真係好低嘅。我成日都想反問一下啲新聞學嘅學者咧，即係佢哋自己究竟點樣睇咧？即係其實冇話行業存唔存在，究竟新聞係仲應唔應該存在咧？咁成日都有呢樣嘢去諗咯。 係。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李家聪。 好， 系唔该晒你。啱同佢倾咧，就系苹果嘅动新闻前采访主任李家聪啊。其实同呢个新闻学嘅学者倾咧，黄伟豪我哋有倾过嘅吓。咁啊，但系以后仲有机会噶，唔使担心。咁系啦，咁但系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要请两位嘉宾啦。咁咧就系新闻党主席啊叶刘淑仪咧，同我哋倾一倾呢个话题嘅。叶太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啊，我啱啱听倾紧啊，一路都系讲关于苹果日报停刊嗰件事嘅。系啊，叶太，我知道你时间赶啊，咁我想先问一问呢个。问题啫，咁亦都有啲关于到法律同埋今次嘅处理手法嘅。咁今次咧就因为佢其实直接即系加速咗佢要执笠啊，即系咁就因为嗰三间公司被封咗嘛。咁亦都好多人提出个疑问咧，就话其实而家就成件案你未审啦，未定罪啦。咁而且你拉嗰啲系当事人啫，但系点解用呢个封咗呢三间公司呢个方法嘅咧？其实点样即系你喺法律上点去即系呢样嘢点解要咁做咧？咁可唔可以回应一下？ 我。唔係法律專家，但當然國安法是容許是保安局長有合理懷疑一個機構或者一些人是違反國安條例，即是這些勾結外國勢力或者顛覆呢，是可以凍結他的資金啦，係咪？但他有這個權力，而這個權力其實都不是新的權力。李家超局長說我知道其實這些凍結資金啊、規定嫌疑人要答問題，呢啲係現有嘅廉政公署條例有嘅，同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都有嘅權力嚟嘅，唔係新嘢嚟嘅。 頭先我一路傾開咧，葉太啊，就有啲員工即係都講到啦，即係佢哋其實都。因为今次佢封咗几间公司啦，咁仲有啲要即系要出粮啊，或者遣散费嗰啲咁样嘅。咁你觉得呢个问题要点处理咧，或者系唔应该要即系解决咗呢个问题咧？ 嗱，呢样系我对于嗰啲受影响嘅前线员工系好同情嘅。我亦都知道有啲系我都几熟佢哋啦，有啲系嘛，有啲较早前已经辞咗职嘅，吓搵紧工啊咁啦，系嘛。咁就问题就系个法律上咧。如果是保安局长用国安法第43条之下那个实务细则用的权力去冻结资金呢，他有没有权力去不冻结部分资金呢？法律程序可不可以说苹果去申请去入禀的法庭申请给他用部分资金出粮，那我不是法律专家真的不答得了，不知道了。有冇咁嘅法律程序咧？系嘛？如果系有嘅，咁苹果可以去法庭申请啦，系嘛？ 叶太，我哋亦都讲翻今次咧，即系事件咧，即系好多人就话觉得系同呢个即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关啦。咁但系咧就另一边一个说法咧，就话其实唔系即系主要系一个国安法个问题嘅。咁但系咧就好多人都真系担心，因为咧就除咗即系佢嘅老板之外咧，咁就啲编采部嘅高层啦，咁亦都甚至一个系真系写社论嘅人嘅啫。咁啊，寻日都被捕嘅。咁呢件事里边，你觉得系唔系即系都打击咗即系国际社会或者香港人本身？对这个言论自由对新闻自由这种信心呢， 我觉得不应该将苹果就 象徵新聞自由、 嗯、 因為蘋果集團呢就不是一普通的新聞機構、 嗯、 即是對我來說我個人的經驗就是蘋果是一個很犀利的武器、嗯、譬如我03年做國安條例他們天天都呼籲人上街天天都反對天天都很多即是誤導的報導、 嗯、 令到即當年我都兵敗如山倒啦，係咪、嗯？所以蘋果是一個很犀利的武器嚟嘅，嚇、 嗯嗯嗯 啊，不是一般的傳媒，其他傳媒日日嚇、啊、明報、成報，仲好多時事、啊、或者甚至網媒都可以繼續批評政府的係嘛、 嗯嗯 啊？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唔影響新聞自由，唔可以話誒、對蘋果採取行動咧，就是等同話打壓新聞自由。 嗯，但你刚才提到话呢个武器好犀利咧，好多人就即系反而循呢个咁嘅角度谂嘅啫，因为佢系咪犀利得滞，所以而家政府或者咩成咧就要对付，要对付佢，要令到佢消失或者失踪，消失，系咪咁样嘅睇法咧？ 第一，当然我个人嚟讲，我当年惨痛嘅经验，我啊不敌苹果啦，系嘛，甚至话2007年两太之战啊，你翻查一下，佢、 嗯、 都帮陈方安生出号外噶。 嗯， 即系我唔明白政府嗰时候点解唔计埋选举经费啫嘛，系、 嗯、 嘛？但系目前嘅行动唔系话纯粹话，我认为你厉害，我收拾你，唔系咁，系依法办事嘅。 嗯， 同埋咧系要喺法庭抗辩噶嘛，香港都仲系有普通法，佢哋系可以喺法庭度辩护噶嘛。呢、 嗯、 个到定罪仲有定唔定到罪都唔知道，都仲要睇证据，同埋仲有一个漫长嘅过程。 嗯。嗯，喺睇下啦，亦都大家关心到咧，即系除咗即系讲紧，即系话系咪同新闻自由都有关啦？咁因为其实媒体一向嗰个角色咧，都话你叫做嘅叫监察啦，或者系揭露一啲即系社会上嘅唔公平啊，或者一啲特权啊咁。咁咧就即系嗱，我哋睇苹果咧，佢的确都有做过一啲咁样嘅新闻嘅，即系咁大家亦都会觉得咧，就系话而家好多 做过假新闻，陈建康 系啱 新闻咯， 系绝对系，绝对系，即系呢个两边都有嘅，呢个系大家都承认嘅。咁个问题系咁啊，即系话好多人咧，平时今日我哋见到即系个排队现象咧，都买报纸咧，好多人就觉得好似如果真系冇咗一啲咁样够胆都讲下嘢咧，而家个主流媒体好多时会觉得就系会唔会真系从此就冇人再去够胆做呢样嘢咧？咁叶太，你点样睇呢种现象咧？或者啲香港人嗰种咁嘅顾虑咧、担心啊咁咧？ 你够胆讲嘢同犯国安法系两回事嚟嘅、哦，够胆讲嘢唔等于去做假新闻或者系。去煽動人哋上街啊！鼓勵人哋去勾結外國勢力唔同嘅喎、哦，係嘛、 嗯嗯？ 我諗其他傳媒一樣可以大膽講嘢嘅。 嗯嗯嗯，嚇係 冇問題㗎。 頭先啊，我哋有評論員今日阿黃偉豪嗰度啦，黃偉豪頭先提出嘅現象都幾有趣，其實我都有啲同感嘅。而、家有啲人咧真係自己講嘢咧，都驚咗㗎，即係真係會覺得係譬如，但係以前講嘅譬如好輕鬆嘅，譬如政府衰或者有邊個下台咁。咁你側邊嘅朋友真係會提你喂唔好啊，即係港安法㗎咩成咁？咁係咪一種現象？啲人真係會覺得唔敢講嘢，襟聲啊！即係嗰個 或者我補充下啦，我有個同事咧就寫政治評論嘅，最近佢都封咗筆啦。話因為唔知條紅線喺邊，會唔會批評得多政府咧，就俾港安法拉。阿葉太，你對於即係呢啲咁嘅做法，會唔會覺得佢好過敏，或者有啲咩建議俾繼續寫政治評論嘅人士應該點樣定條紅線呢？ 我覺得佢係過敏啲啦，因為個紅線係好清楚。紅線就 點樣咧？ 唔好分裂國家，唔好顛覆國家政權，唔好勾結外國勢力，唔好去搞恐怖活動。咁我諗評論員總唔會去掟汽油彈㗎，我諗即係冇乜可能會做呢啲嘢啦，絕大多數都係嘛嚇，所以其實係。絕少人會牽涉的批評政府是完全沒有問題，但我還想說多一點，就是到底這些法例國安法在香港普通法的環境怎樣去執行呢？法庭怎樣判現在是不知道的、 嗯 啊、要等一段時期，可能要一至兩年後有正式的裁決出來了，譬如現在你知道第一宗是分裂國家、 嗯 啊、那個唐英傑案開始審了，你仲要佢審完，佢會上訴噶。到最後，我相信可能要打到終審庭，再權威嘅裁決，先話俾你知呢個罪行咧係包括乜嘢元素。 嗯， 係嘛？即係一個新嘅法例，要需要一段時間法庭嘅裁決咧，我哋至會最清晰嘅。目前有啲擔心係可以理解，但我覺得唔等同話 批评政府啊，叫某人落台啊。譬如我哋当然喺立法会都可以话我哋有特权同豁免啦、啊。你睇我哋啲立法会议员成日闹啲官员唔问责啊，点名道姓啊咁。是吗？在会外都会的，即是不应该说批评政府的叫人落台就是一个问题。 嗯、 你去组织行动是另一回事。 嗯，叶太你提出这个呢，就亦都有些人以往的界线是这样的，就说觉得呢、嗯、就我纯粹写讲嘢就没有行动呢，就其实都是可以的。即是包括了写的时候呢，譬如你讲到勾结啊分裂那些这样、 嗯、 纯粹文字我是背后真的没有组织没有参与过的都是可以的，这个就属于言论的范畴啦。那这个这样的划线法仲是不是起到嘅咧，即系我想了解。 我谂呢个系误解、误会嚟嘅，因为其实我哋嘅法律咧有咗好多年喺英国度，我哋完全系用英国嘅法例嘅、 嗯。 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第十条就讲 sedition 啊、 嗯， 煽动啦、 嗯、 ，seditious word、seditious intention，、 嗯、 即系用文字煽动咧，喺全世界好早已经系一个罪行嚟 噶、嗯嗯、 但当然唔系随便讲乜嘢都可以入罪啦、 嗯 啊。或者你都记得啦，就系六十年代系港英政府告个大公报啦，跟、 嗯、 住几十年都冇用过啦。咁而家告谭德志咧，就系、是、几十年内第一次用。 冇、嗯、错，嗯，吓系系，即系而家系即系呢个文字煽动嘅话咧，就即系变咗你唔一定要行动噶啦。 又要睇法庭点裁决咯， 系、嗯、 嘛？告谭德志就唔系用新嘅国安法，系用刑事罪行条例嘅第十条。 嗯，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叶太。 哦，好啊， 系啊，唔该晒， 拜拜， 拜拜，拜拜。 啱同我哋傾嘅就係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啊，咁咧就我哋嗰度傾緊嘅咧就關於《蘋果日報》嘅停刊嘅，咁啊大家有興趣參與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就我哋有聽眾都打到入嚟啦，咁、不如同我哋傾下先啦。咁、啊有聽眾係黃女士嘅，黃女士你好， 係兩位好啊， 係請講。 咁樣咧，我今日咧都有去落街買《蘋果日報》，我都買到嘅。咁樣咧。因为真的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地方是在于呢，现在当局这样做呢是剥削了我的选择咯、 嗯、 因为苹果啦或者是明报啦诸如此类呢，其实大家都是有不同的一种的办报的方式啊，表达方式啊、嗯嗯、等等的。那你现在这样你真的剥削了我的 choice 咯、 嗯、 选择咯，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系都几唔开心咯吓、 嗯！你今日都要排队系嘛？使唔使排好耐啊？黄女士 都唔使啊，因为咧我系我唔使排啊，因为我兜咗两条街，跟住咧我见到有一档报纸档咧。就唔使排队，我一早六点半就落咗去买啦、哦。 嗯，好， 咁样咯。 唔该晒你。 我想讲多个啫。 系啊， 喂， 系系，你请讲。 我想讲咧，好快脆。我想讲咧，评论员阿黄学明同埋阿黄伟豪做得好好啊，多谢你哋。 哦，好啊， 哦，多谢， 系赞你黄伟豪啊。 多谢多谢多谢。 好啊，咁啊，仲有位听众杨先生嘅，系啊，杨先生你好， 系两位好， 系请讲。 系啊，我听到两位咧，其实你哋苹果日报咧，佢结束咗呢一个任务之后咧，你哋好似好担心，即系话啊，以后唔知仲可唔可以批评政府啊，即系条红线究竟喺边一度？其实我有少少即系有少少奇怪， 嗯、 即系其实我你有冇即系如果你睇下，譬如好似另外一份《东方日报》咧，即系其实佢不嬲，即系每一段，如果你睇两段新闻嘅时候，其实佢有一段已经系批评紧政府啊，咩、 嗯、 政府即系如果佢觉得政府有嘢唔做嘅时候咧，佢就话觉得佢 hea 做， 嗯、 即系如果有啲政府做咗嘅时候，佢觉得唔啱嘅时候，佢就话草菅人命啊，又话佢有权用尽啊咁样样、 嗯， 即系我其实唔系好明咧，即系如果你哋觉得好惊嘅话咧，写啲乜嘢嘅时候。其实你可以买《东方日报》嘅时候，佢点样做咯？ 嗯，杨生，即系你觉得即系今次呢个事件之后， 我讲埋先啊。其实《苹果日报》咧，其实佢个问题咧，其实佢系一路咧，佢唔系系一个评论，即系佢唔系佢嘅只有评论嘅时候，其实佢自己系即系参与埋落去嘅、 嗯。 例如你见嗰、那个头版是七一维园见，佢直就系呼吁紧啲人去做一啲嘢喎，即系佢唔系一个报道，佢唔系一个简单嘅咁样去做法咁啊。其实佢 系。嗯，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先啊，杨生。系啊，咁啊，对于苹果呢个做法咧，其实都系好多争议嘅，包括做过啲咩新闻啊、报道嘅手法系点啊咁。咁但系咧就正反都有啦，咁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嘅。我哋电话就系1872311。咁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先，好嘛？我哋翻嚟再倾。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数据显示本港的营商环境连续四个月好转，失业率亦都回落。政府近日公布消费券的派发详情，在消费券的效应之下，商界怎样预测疫情平稳之后的经济展望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立德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我哋傾緊關於《蘋果日報》嘅，咁啊，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咁啊，仲有少少時間咧，不如自己再傾下啲嘛，話 哦好啊。 其實仲有個角度咧，我頭先講緊個國際啊，國際上嘅反應啊，咁咧就即係有啲國家咧就出咗聲啦，包括英國啊咁樣啊，咁啊美國都出咗聲嘅。咁嗱，國際輿論嗰度咧，就阿黃偉豪，你可以幫佢分析一下，即係到底會對香港即係長遠講啊，即係會係有幾大打擊咧，或者會唔會係再令到香港依個喺國際上咧，就可能係會承受好多依壓力啦嚇，因為香港以往咧，其實都係一個幾獨特嘅地方啦，即係幾包容，同埋咧，即係其實就各種觀點都得嘅，咁啊，同埋好多議題嘅討論都係香港進行嘅，其實以往嚇，但係而家咧就即係咁嘅現象之下咧，即係我哋依個國際壓力啊，我哋會即係面對有幾大咧咁樣，咁不如你喺呢先講講依個現象先好嘛？ 嗱，我諗我即刻諗到兩方面嘅。咁第一方面咧，我其實大家都知道啦，而家中國同西方社會嘅關係比較緊張啦。咁以往其實係即係中美，咁而家其實都唔知中美噶啦。即係你睇翻即係歐洲啊，其他國家咁即係G7啦嚇，即係其實對中國立場都越趨強硬嘅。咁所以我覺得好多人都係覺得今次係即係國安法啊，或者國安法實施咗之後收緊咗香港言論自由咧，都係同翻北京即係政府嘅立場有關。咁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嘢關於嗰個國際關係或者香港喺國際上邊嘅位置嘅影響咧，其實就會進一步咧喺中美或者中國同西方嘅對抗底下咧，香港再一次成為嗰個風眼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可能導致到中國同西方社會嘅關係再進一步咧係轉差嘅嚇，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我覺得亦都係有好多其實經濟上邊嘅角度嚟嘅嚇，投資上面嘅角度就講過就係話，喂而家冇咗即係好多嘢未必報道到啦，同埋你知道其實我覺得成個未必淨係睇翻蘋果嘅問題，譬如去運輸署查牌，咁新聞又唔得啦係嘛，咁或者係好多嘅資料嘅搜集，其實有啲收集或者禁區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導致到嗰個言論自由其實就唔係純粹一個政治問題嚟嘅，就言論自由咧就會令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投資中心咧，資訊流動咧佢先衡量到個投資係咪值得嘅。咁所以呢一樣嘢我亦都係擔心會唔會引致到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會比其他地區相對係弱化咗咧？這個我哋都可以觀察或者睇到，因為資金會外流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另一樣係國際地位上邊咧就未必純粹係政治，經濟上邊都可能有啲影響 嘅。都有啲影響啊！好啊，咁我哋傾嘅話題要到呢個時間到啦嚇。咁我哋咧就跟住落嚟咧，想有另一個話題嘅黃偉豪啊，這個我諗亦都好熟悉噶啦，就係話立法會議員啊李慧瓊咧，就尋日提出咗咧個改革官員個問責制嘅一個議案啊。咁佢嘅議案咧，佢就有個原議案咧，就佢提出咧就話政府喺2002年開始咧推行主要官員嘅問責制，目的咧就為咗吸納社會各界嘅管治人才。咁但係咧就佢嘅講法咧就話咧就現已啊主要問責制推行至今已經18年啦，咁啊並未能充分達到一個上述嘅目標啊。這個目標咧就包括咗咧就加強主要官員對嘅政策範疇嘅承擔啦，更好地協調政策嘅制定啦，提升施政效率，加強行政立法機關嘅合作，以及更好地回應嘅社會訴求。咁佢覺得咧就問責制推行咗18年咧未能夠充分達到呢個目的啊。咁所以佢咧就個議案就要求咧就係本會咧就立法會咧就促請政府因應最新形勢，積極求變，檢討主要官員問責制，提升治理水平，從而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咁以及更好地推動香港發展。好啦，黃偉豪，你覺得呢個議案而家咁嘅時間提出嚟有咩特別作用咧？同埋你覺得即係係咪問責制真係出咗好大問題咧？ 嗱，我諗問責制出咗問題，我諗好多人都會認同噶啦。咁其中一個指標就係你會發覺我哋好多問責官員嘅民望都係好低嘅嚇，即係每次 公布咧都係屢創新低。咁即係如果佢做得好嘅話，咁民望唔會咁低噶嘛。咁所以我諗其實呢個問責制出現咗問題，就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究竟點樣去改善呢個問題咧？同埋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由阿李慧瓊去提出嚟。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喺問責制底下咧，其實不少民建聯嘅人士咧都入咗呢、這個即係行政長官嘅內閣裏邊嘅。 佢自己都一部分嚟㗎。係 啦，咁既然佢入咗去又搞得唔好，咁其實係人嘅問題定制度嘅問題？我諗最主要就要討論翻有咩解決嘅方案咧嚇。 係啊，到底咩解決嘅方案咧？咁我依家都會傾下咧，關於改革呢個官員問責制嘅。咁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稍後一陣會再詳細同大家再分析嘅。先聽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在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受限区域的执法行动在中午12:30结束，共检查了超过115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发现有11人未进行强制检测，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政府亦都希望冇应门嘅大约40户居民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查，以排除病毒喺小区内可能有机会继续传播嘅风险。喺卫生防护中心记者会上，环保署副署长徐浩光表示，日前在大埔日架苑一带嘅污水渠下游采集样本化验。星期二發現樣本對新冠病毒呈初步陽性反應，並且帶 L452R 變種病毒。廚房其後在大埔區內不同地方再抽取污水渠沙井樣本檢驗，結果顯示只有運頭塘村運亨樓的樣本呈陽性，其他地方沒有再發現陽性樣本，呼籲居民放心。徐浩光說，運亨樓呈陽性的污水樣本很大機會是來自那名確診者，但是不能夠輕率斷言其他地方就一定沒有患者。未來幾日會繼續檢驗附近地區的污水樣本，了解是否有陽性反應。地政總署根據收回土地條例收回294幅私人土地，涉及面積大約4.94公頃，以及徵用被一個墳墓所佔用的土地，涉及面積大約22.6平方米，以進行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的第46區公營房屋發展以及其他設施和基礎建設工程。東涌第46區的公營房屋發展全面落成之後，將會提供合共大約1550個單位，預計首批公營房屋住戶可以在2028年入伙。有關土地將會在公告張貼之後3個月歸還或者轉歸政府所有。康文署表示，石塘咀公共圖書館的館長之選假上被指擺放一名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等候審訊人士的多本著作，正是嚴謹詳盡調查事件，希望盡快找出事實真相。若果有員工牽涉在內，會諮詢相關部門，並且按機制嚴肅處理，採取適當行動。康文署說，圖書館需要確保圖書館藏遵守港區國安法，會以嚴肅態度處理，暫停有關館藏的服務。民建聯中西區支部主席楊學明在社交媒體表示，不肯定是否有人惡搞館長，不知道康文署會有沒有覆檢書籍。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朝驟雨較為頻密，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就消散紧，龙尾近葵涌公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即系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添美道嗰段咧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方面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仍然系多车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近美田路。提一提大家啦，北角渣华道爆水管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嘅第三线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喺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复康医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伟豪。 潮风回来了，谈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讲关于就是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就提出了一个改革官员的问责制议案。今天有评论员黄伟豪在这里。黄伟豪，我想你的政制就应该就很熟的了。我们听讲了李慧琼就有个议案提出来的。其实就麦美娟就是工联会，他就做了一个修正议案添的。他那里就具体了一些，就希望他说就是分拆或合并部分就主要官员的职权。咁例如咧，就將而家嘅房屋發展、運輸及環境政策範疇咧重組為房屋及發展局，咁啊交通運輸啊、環境及公務局咧另外一個局啦，咁以及成立一個咧係文化及體育局嘅，咁啊提升主要官員嘅施政同埋決策效率啦，同埋以及提高政府嘅治理水平嘅嚇。咁啊，黃偉豪，你係政治學者嚟嘅，我就只係個提出個疑問啫，即係你啲咁樣嘅組織架構整來整去，咁係咪就一定可以幫助到政府提升嘅管治同埋一個治理咧？咁以前我哋做過啦嘛，啲工作都又唔見得有咩特別嘅收效喎。咁其實係咪應該循呢個方向去諗？有陣時要做啲其他嘅嘢，先至可以達得到呢個改善我哋管治嘅目的咧？ 嗱，我覺得兩個問題嚟嘅，即係你話分拆啊、合併啊，咁嗰個都有個意義。咁嗰個意義喺 主要嗰個行政效率啦，或者係即係一個局做唔曬咁多嘢啦嚇，即係有時即係運房局咁樣嚇，運輸同房屋，哇好大嚿嘢嚟噶嘛，咁你可唔可以一個局長識曬咁多樣嘢咧？咁所以嗰個就係集中翻喺嗰個資源啦、效率啦，或者個專業嗰方面咧，就可以用啲行政重組嘅。咁但係而家民望低啊嘛，另一個問題嚇，即係好似我頭先亦都有提過。即係我哋行咗問責制之後，好似啲官員啲民望咧就越嚟越低，每屆咧就再低啲嘅。咁所以如果民望低，即係市民對於政府嘅表現不滿啦。咁呢一樣嘢係咪純粹係透過分拆某啲局啊，重整某啲局可以處理到，定係去翻嗰個最中心嘅問題？呢、這個叫問責制啊嘛，即係市民嘅期望。我好記得當年問責制其實由我哋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提出嚟噶嘛。嗰、那個講法咧就係話因為官員唔使問責，因為當時係公務員做局長噶嘛。咁你如果係外邊嘅人做得唔好，市民唔滿意嘅就可以更換佢。咁所以點樣加強翻呢個問責性對市民問責咧？呢一樣嘢點樣改革咧？就唔係話將啲局合併啊、重新整合啊可以做到嘅嚇。 但係呢個問責係咪真係落實得到咧？嗱，我睇佢咧，即係而家行咗都十八年啦。咁由董生開始行咧，咁啊有一啲官員曾經即係。類似問責咁樣就下台，咁有啲嘢公開就唔係咁講嘅嚇。咁其實即係達唔達到呢個目的咧？你覺得？ 嗱，我覺得咧，其實某程度上都達到到，如果係即係聽取民意，但係呢個就好視乎嗰個決策者係咪真係識得去到回應翻個民間嘅訴求啦。即係如果你講即係。盡啲嘅時候，咁其實阿董生當年都係因為腳痛，咁大家都覺得啊，因為即係市民覺得佢做得唔係幾好，咁佢自己隱退啦。咁所以如果係有呢個靈活性喺度就比較好，咁但係呢一樣又似乎。即係好人治啊嘛！即係有啲人就啊，可能對於市民嘅聲音係敏感啲，或者容易回應啲。咁但係未必個個特首都係咁噶嘛。咁我哋可唔可以將呢樣嘢加為制度化佢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我哋希望透過改革可以達到到嘅一個目標啦。我諗 係。因為問責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即係諗咧就係、是、可能邊個官員做得唔好或者係失職啦嚇嘅時候，可能就要用下台嘅方法啦嚇。咁、但係呢個就唔係好常見得到嘅喎。咁你覺得係？是因為特區政府不想這樣做，有時是真正如果官員如果出了大問題的時候下台，是不是可以令到這個問責制的公信力或者市民來講會所謂叫覺得個制度是可行一點呢？ 其實我覺得可以分事前事後嘅嚇，即係事前就係話委任嗰個官員嘅時候咧，咪真係委任一個願意聽民意啊，或者佢對民意或者民間嘅諗法係好熟悉嘅人咧，定係佢係某人嘅朋友啊，或者我同佢好熟，我覺得佢得嘅。咁所以其實嗰時喺個委任嗰度咧，即係設計問責制嘅時候咧，都有一個諗緊，喂，可唔可以諮詢係立法會啊？咁即係一啲好唔受歡迎嘅人咧，咁我唔委任你啦。咁呢個就係事前嘅做法。事後我覺得可能即係有啲機制係等嗰個人可以落台。事實上你睇翻，即係當年都有幾個官員落台啦，包括咗即係梁錦松啦，係啊，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嘅例子啦。咁我覺得對於消除民間對於政府不滿係有個幫助嘅，你會見到嚇，即係唔會話谷到突然間一百萬人上街、二百萬人上街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事後亦都可以有個機有個作用嘅。咁但係呢一樣嘢都視乎個別特首啦嚇，即係有啲個。個問題就話，哇！政府做錯咗，落台可能有個問題就影響政府威信喎。咁啊，問到不斷鼓勵嚇啲市民係要求官員落台，或者而家所講嘅就係話，啊，我哋係無差別反對政府，因為我就想你個個落曬台，我就推動呢個民主嘅政制。咁呢個亦都有啲人覺得又唔係咁好。咁所以點樣可以落到物就係話，令到一啲真係唔稱職嘅官員可以真係更換佢，使到佢有更加大動機，或者消除咗市民對政府嘅一啲好大。不滿咧，咁我覺得如果改革諗到一啲方法，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嚇。 正如你講咧，其實問責制最緊要咧，都係想即係政府對個民意嘅反應更加敏感啊嘛。咁啊，黃宇豪啊，其實政府對好多時咧都覺得咧，即係回歸之後啊，特區政府對個民意嘅反應其實都係。敏感度是不得的，即是我们说即都反映，即如果不是都不会累积到那么多，即我们很多时候民间的意见反弹。其实你作为一个政治学者观察，为什么特区政府好像经常对民意，即我们经常都是即觉得它好像反应慢几拍，或者甚至是反应不到的呢？ 我諗有啲係先天性嘅問題嘅，咁始終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制度，咁、即係唔係話有人一票選到特首，咁所以佢係咪要完全理會呢個政府即係、市民嘅諗法咧？呢個係一個問題。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可能有好多時咧，即係特首係向雙重問責噶嘛，佢要向北京問責，亦都向香港問責。咁所以其實特首如果要解決呢個矛盾嘅時候，佢要將香港市民嘅嘅問題係會解釋翻俾北京聽。咁、所以如果特首呢方面做得唔好嘅時候，就好多時就令到嗰個矛盾係越嚟越大咯嚇。 嗯，係啊，咁我哋而家不如呢個時間嚟請我哋位嘉賓 啊， 好嘛？咁咧就係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瓊嘅。咁今次呢個問責制嘅議案，你主要係由李慧瓊提出嘅。李慧瓊你好。 你好， 喂，你好啊，李慧琼。 系啊，我哋啱头先讲开啦，你提出嗰个关于改革主要官员问责制啦，咁咧就你提出咗咧就话要改革，咁咧就话咧就系行咗18年啦，咁啊未能够充分达到一个目的，咁、这个目的包括咗咧就协调政府政策等等啦吓，我唔重复啦。你觉得点样睇出嚟系话呢个问责制达唔到呢啲目的嘅咧？你观察到系乜嘢嘢令到有咁嘅结论啊？ 我谂事實上我諗而家係一個改革嘅年代啦，大家都明白喺新嘅形勢底下、大家都要希望推動特區政府去好好咁解決深層次矛盾。而高官問責制確實推行咗18年啦，咁大家都睇到其實當然佢都有佢嘅成績，但同樣都係事實上有啲位呢都係做得唔好嘅，即係舉兩個例子啦。咁第一個就係話佢嗰個分工，政策分工，咁呢個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嘅，係、咪？譬如咁，我哋土地房屋經常都講㗎啦。咁事實上而家呢一屆行政長官都冇將土地同埋房屋係擺喺同一個角度。咁如果你有熟悉政府運作嘅朋友都知道，凡係涉及跨局嘅，其實就麻煩咗啲，同埋一定係會比唔使跨局嘅嘛。咁既然大家都好清楚土地房屋係重中之重，咁你都冇去調整，咁呢個就不能夠符合社會需求啦。嗱，土地房屋就比較傾得多嘅。另一個我覺得譬如咁香港需要成功轉型，咁其實好多業界咧都揾我哋，亦都揾政府，例如美容業咁樣。過去我哋同佢希望美容業就話將喺香港其實美容都幾有吸引力嘅，特別當時係冇山關啊，咁內地嘅朋友都嚟到香港做美容，咁應該要發展成為一個產業。咁但香港咧，香港政府由於係好相信小政府大市場啦，所以佢哋冇一個局咧係會處理呢啲事嘅，就掉咗美容界俾食衛局。咁我哋覺得呢啲做法都係唔符合而家香港嘅需要。譬如咁，我其中一個初步嘅諗法就係都會將而家嘅商務經濟發展局改為經濟及產業局。咁凡係總之凡係做生意嘅揾錢嘅，其實都應該關佢事啦。咁因為而家咧佢哋都主要做 G2G 嘅，咁呢個第一部分啦，即係個政府架構大家會比較容易理解，就係未能夠配合而家最需要即係香港個形勢。咁第二部分就係話成個團隊啦，同埋培養管治人才啦。事實上呢個係結構性問題嚟嘅。行政長官佢如果講呢一屆啦，即係三月份選行政長官，其實佢咧就得3个月時間咧，就去組佢嘅班子，同埋如果可能嘅話，就調整個政府架構。即係唔同其他係實行呢個政黨政治嘅地方咧，佢可以喺參選嘅時候咧，已經大家都預計到佢嗰個管治班子係邊個。而其實而家香港而家係始終一國兩制都係個新鮮事物，呢個安排仲未做到。咁所以唔能夠睇唔到咯，因為其實無論你行政長官或者個別官員幾叻都係只係個人嘅一個能力，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嚟緊香港咁多問題要處理，如果你個團隊唔合拍，大家唔係共同戰鬥嘅團隊，大家唔係互相補位為香港去發展咧，其實可能到最後都係又係走返老路囉。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候因為一個改革嘅年代，都係希望尋求良政善治嘅方式，特別而家議會亦都冇咁多爭拗啦，政府如果要搞架構重組 容易好多嘅，應該就 是就會牽涉好多啦，過去做唔到嘅必須承認啊，唔好即係話將所有問題都話曬政府，過去嘅政治環境亦都俾唔到政府呢個空間。大家記得梁先生 上任前都想做噶， 嗯， 系咪？咁都拉死咗啦，做， 嗯， 系咪？咁所以可能亦都当时啊，行政长官啊 Kerry 见到咁嘅情况，佢都唔提啦，系嘛？咁， 嗯， 所以但系而家唔同咗啦嘛，而家既然有咁嘅客观环境，咁我觉得唔能够将呢啲嘢当睇唔到冚落地毡，咁，其实凡系要改革，都要先从嗰个架构开始咯。咁架构当然唔系净系高官问责制，但系高官问责制肯定系第一个我哋要攞出嚟讲噶咯。我哋民建联之前提变革香港嘅行政改革里边都包咗高官问责制，另外都睇紧公务员团队点样希望推动佢哋变化，适应而家嘅新时代环境，以至地方行政都系我哋睇紧嘅方向。 是啊，李慧琼你好啊，你头先提到嗰个改革嘅第二部分就係，是，嗰个结构性改革，就讲到政党政治啊，行政长官要有自己嘅团队。咁但係其中一个原因就係行政长官好难有自己团队呢，就係话即係行政长官嘅选举嘅法例里面呢规定佢唔可以有政党背景。咁，所以呢佢又唔可以委即係有自己嘅政党，委任自己嘅党员啊，大家同声同气。咁你觉得喺呢个改革里面有冇需要去检讨返其实行政长官需唔需要有政党背景呢？ 我自己做呢个课题研究呢，我认为在这个新形势底下呢，我相信是容易争取到中央支持或者是市民支持呢，是， 嗯， 接受行政长官是有政党背景的， 哦，嗯， 是吧？但当然是不是能够推动到呢，大家都明白这个是一个重要议题。不过我认为新形势底下呢是有条件去推动，而我亦都认为如果要不应该限制政党成员成为行政长官啦，是不是？因为即係過去都有人講笑話，就算你某個政黨成員當選，其實雖然佢要退黨，咁但可能佢都係屬於某個政黨，已經係嘅啦。咁但係事實始終現在法例係唔容許嘛。咁我哋相信我哋民建聯嚟緊提嘅方案咧，相信都會去研究呢點咯。我自己個人覺得喺新形勢底下，應該係可以係向住係容許行政長官有政黨背景這個方向行咯。因為你睇翻世界各地，其實都需要個政黨去執政。而家你個人嘅問題唔係淨係冇團隊，亦都唔敢謀劃長遠，因為個人佢下一屆，有冇得連任亦都唔知道，就算當佢 plan 十年都係十年啫嘛。你睇任何其他地方執政都係個政黨，佢就係可以謀劃長遠。國家都有共產黨啦，係咪？咁你新加坡有人民行動黨，喂，事實係咁，你其他政黨輪流執政都係，即係因為政黨你係一個唔係會因為人嘅更換而係去比較大幅轉變咗個政策咯。 另外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问责制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即是政府的东西要训练人才呢，就始终要入到去才做的嘛。但是现在的问责团队，即是真的委任那一决就很少的，你一是就局长副局长跟着都没有。所以导致到那个人才培训就始终没有一个很实际的政治操作的经验。那在这方面你们的改革方案有什么的建议去加强这个政治人才的培训？ 这个都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来的。如果你看回行议会制的国家呢，他们那些议员呢其实都是英国那样都是可以担任政府官员的，是吧？也都是议会里面的多数党呢就是执政的。但香港一国两制底下的设计就是行政和立法基本上是分开的。就是好像你刚才讲呢，令到其实拥有行政政治经验或者业界里面又有一定的成绩的人呢，其实是极少的。即是你要一个这样的 combination 是极少的。咁如果你问我们都倾向是可以合理地是加大那个问责制的。咁但是如何将问责制和公务员团队更好这样磨合，以至到是那个权责方面更好体现问责制，亦都是我们研究方向。 嗯，呢个倾下你系请讲，你讲埋先啦。 系嗱，例如我哋辩论里边都好多议员提出，包括我自己都提嘅。如果大家有去研究咧，而家问责局长佢要就住佢个局嘅政策啊，理论上啊系要负全责嘅。咁但系喂，你要一个局长负全责，咁但系原来而家嘅架构咧，佢咧其实嗰个人事同埋财政嘅权咧，其实唔喺佢手上边嘅。 嗯， 佢连调边个处长，其实佢都冇权。 去翻个常备嗰度啊， 系啊，去翻常备同埋去翻公务员事务局度，咁又系咪相称咧？即系你要一个局长，喂佢问责，咁但系大家都明佢一个人，咁佢要有个队去配合佢噶嘛？佢系咪完全可以喺呢个架构底下容许佢去最大嘅发挥？睇嚟又系都有啲限制咯。 系李慧琼，我头想问你嘅咧，就系话即系你头先都觉得，即系可能而家开始有个机会啦，即系由政党人士咧就做行政长官咁。咁呢方面你有冇一个具体啲嘅构思，即系将会稍后提出嚟咧？咁同埋如果咁提咧，你哋系咪意味住民建联都可以系谂？吓、啊，即系跟住嚟紧呢个特首选举啦嘛，都会派出即系以民建联做一个代表咁样嘅政党背景人去参选特首啊，咁样咧？ 我哋睇就唔系为自己或者为个别政党去谂嘅，而系事实上我哋睇到个问题出现啊嘛，系咪？即系行政长官如果佢个人上任嘅，佢嘅班底系咁样组成，咁就出现咗而家大家觉得那个大家冇共同经历啦。亦都真係，琴日都有議員講咧，有啲局長上咗位仲喺度派卡片嘅，根本上任前都唔識第二個局嘅人係嘛？咁其實就係名義上就係一個團隊，但係實際其實冇共同戰鬥能力噶嘛。咁我哋覺得我哋向呢個方向行咧，研究咧，嗱我哋民建聯未最後出嗰個建議書啦，我哋都要有個黨內討論啦。但係即係我自己都思考緊呢個方向嘅。咁確實你睇翻世界各地，確實係唔應該阻止或者限制一個政黨背景嘅人去擔任行政長官。 另外，我亦都想問多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從市民嘅角度咧，而家問責制嘅問題咧，就係、是、好似冇乜點向市民問責，好多民望好低嘅官員咧，都繼續做嘅。咁喺你嗰個改革方案裏邊，有冇啲方法去退到解決翻嗰、那個問責制官員對市民問責，或者令到一啲真係民望好低嘅官員咧，係可以被更換啊，或者係被懲處咧？ 我有討論呢點，同埋有研究呢點。而家問責制大家成日講得或者認為問責嘅方式咧就係下台。但係其實唔應該淨係指下台嘅，係咪？咁我哋都研究過其他地方咧，都有對啲官員啊或者高級公務員咧都有啲 KPI 嘅。係 啊，有啲花紅啊，減薪啊。 KPI 嘅，咁我哋覺得其實可以比較，等啲市民都可以知道我哋啲官。那個表現其實也都不應該只是官的，我覺得高級公務員都應該要，因為正如我剛才說，一個局長他要對他全個局負責，但是其實大家都明白整個操作現在那個問責制只是得一個局，只有三個人，實際的操作都還是高級公務員的嘛。是不是？那就是怎樣令到這件事是大家都一起問責呢？我覺得是要去更好地研究的。 但你提出呢个研究嘅方向咧，李慧琼啊，会唔会觉得系公务员有冇抵触啊？或者因为你而家讲紧咧，将问责制再扩大呢个权力，咁就可能系公务员嘅常备啊，个级就会收缩噶啦。咁你有冇考虑埋呢个可能嘅后果啊？ 我谂我哋都系按翻而家睇到嘅问题，然后大家攞出嚟倾嘅，所以我琴日都话我嘅辩论都系引起讨论。咁至于你话其他唔同嘅持份者嘅反应，咁公务员特别系高级公务员嗰个意见，咁我哋当然都会听取啦。咁但系整体最后我哋都系要成即系问责制去睇点样嘅运作能够推动。或者容易让到嗰个局佢真系能够推出到一啲政策去解决香港嘅问题。 李慧琼啊，你其实民建联里面都有好几位成员咧，而家喺政府里边嘅，即系你，所以当你话要检讨或者觉得有问题嘅时候咧，你又点睇？即系你哋都有好多党员咧，其实而家喺政府里边嘅，咁佢哋到底做唔到嘢啊？因为成日点样嘅咧？呢、這个情况系，即系你都要，如果要共享嘅话咧，即系你都有啲责任嘅，即系你揾咗佢入去，即系如果现在唔系好理想嘅话就。 嗱，應該咁講，我提出呢個議案咧，唔係否定我哋官員嘅努力，亦都唔係話而家官員做唔到嘢，千祈唔好有咁嘅一個咁嘅誤會，係咪？但係必須承認十幾年嚟呢個制度運作到而家，咁大家都睇到啲問題噶嘛，係咪？喺呢個改革嘅年代，我琴日都強調嘅係對事不對人，係嘛？而係制度上，我哋係咪真係要去檢視啊嘛？係咪？我冇否認，事實上大家都睇到喺而家呢個限制底下，我哋啲官員都有做得好嘅官，亦都有做得不足嘅官，係咪？亦都有做得好嘅事，亦都有做得唔好嘅事。係咪？我呢、這個絕對係肯定嘅，亦都係理解嘅。咁但係我哋其實琴日議會裏面討論，總體議員都係講個制度大家點樣係去讓個制度建設得更好。特別係嚟緊呢一屆政府啦，係嘛？大家都明白喺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真係好重要。咁你凡係改革嘅第一部分，都梗係諗下個架構先㗎，係嘛？即係唔能夠話提都唔提咁啊，提亦都唔等於話過去係否定曬佢，只不過新形勢變化有咁嘅需要啫嘛。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李慧琼。 OK， 多謝。 唔該，啱我同佢傾嘅就係民建聯主席啊李慧瓊嘅，咁啊講緊嘅咧就係關於問責制嘅改革嘅。好啦，咁啊仲有啲時間嘅，我哋有黃偉豪，不如你又同佢再分析一下咧。嗱，頭先佢就提到咧，即係話如果特首咧可以係一個有黨員背景啊嘅人咧，可以都上到去做嘅。你覺得如果佢譬如話民建聯啦，或者即係喺建制裏邊可以推動呢件事啦，又有機會推動到啦，咁係咪真係對嗰個管治或者對問責制有幫助嘅咧？ 嗱，其實呢樣嘢提咗好耐嘅，本身係一件好事嚟嘅嚇，因為你可以揾到一啲同聲同氣啊，或者同你嗰個目標係一致嘅人士，咁所以當時咧調翻轉頭啦，當時嘅即係立法話要求行政長官係冇政黨背景啦，反而係覺得係奇怪嘅嚇，因為你變咗好似一個孤家寡人咁，咁你入到去又冇票喎，咁你點樣叫人哋支持你呢？你又未必認識人哋，咁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咧？個問題就唔係話行政長官有冇自己嘅政黨背景啊，自己團隊，而係話佢個團隊，因為外國咧就透過選舉產生一個多數黨，咁或者總統都係選舉啦嚇，佢亦都有政黨背景，咁但係佢點樣保證到呢個團隊或呢個行政長官係向市民問責咧，咁所以我頭先想問一個問題，喂，有啲民望好低喎，咁點樣搞掂佢咧？咁如果唔係，即係個炸彈又慢慢嚇越變越大，咁市民對政府多不滿，咁所以我覺得兩邊都要諗嘅嚇，政黨背景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嚇，使到行政長官有自己嘅團隊，咁但係點樣令到團隊係向市民問責，使到市民係滿意政府嘅表現咧？呢一個問題亦都要解決嘅嚇。 嗯，係啊，咁我而家講啱傾緊嘅就係立法會議員李慧瓊提出一個改革官員問責制啦，咁佢就覺得咧十八年啦，咁問責制裏邊咧都未能夠咧達到一個更好協調政府政策啊，提高施政效率等等嘅。咁好啦，咁我呢個討論咧暫時要到現在為止啦。咁啊，黃偉豪唔該曬你啊，咁啊，趙峰如果時間夠啦，拜拜。 拜拜。